放，只額外發放多半個月津貼。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對中產人士表示不好意思，希望市民諒解。預算案合共推出1200億元的逆周期措施，本年度財赤預計破紀錄達到2576億，未來五年會繼續錄得赤字。預算案亦都宣布即時提高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牌照費加三成，另外8月起上調股票印花稅稅率。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日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米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三米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1公里；再系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961点，升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5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85。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2，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414，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97，新西兰元对美元0.7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22美元，卖出180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晨啊，6:09嘅时间啦，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吓，6:00到7:00啊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浩咧，朝头早嘅时候都系继续咧陪住你哋嘅，咁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希望大家都系精精神神，咁啊擘大双眼，哇喺望下个 schedule 今日有啲乜嘢嘅行程先，今日有啲咩工作要完成先咁样，咁啊望一望自己嘅行事历之后咧，咁啊知道今天嘅目标，咁啊早出发。早完成，早回家嘛，系咪？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好多人咧系好怕、好怕失败噶。但系你有冇谂过，其实如果你冇试过失败，绝对唔系一件值得骄傲嘅事咧。长胜将军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如果没有失败过的话，有人认为就好像你的人生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千万不要只是顾着保护自己的自身立场和位置。失败其实一点都不可怕，失败只要你勇于承认，无论有多大的过失都好，只要下一次 改善过来的话呢，咁样咧，呢一次嘅失败咧，就系非常之值得噶啦。我哋要我哋强大，其实必先经过一个失败嘅阶段，或者面对住一啲嘅难关。我哋点样去到解决呢一个嘅难关，亦都系好多智性嘅关键噶。就好似我哋跑步一样，点解你每一次跑完步之后，发觉哇，全身啲肌肉；点解做完运动之后，周身骨痛、肌肉酸痛？其实简单啲嚟讲，系因为我哋每一次做非常剧烈嘅运动嘅时候，我哋都喺度破坏紧我哋嘅肌肉噶。就系因为破坏咗佢，佢就系为咗要适应下一次更加强嘅运动量，佢就会不断改革、不断进步、不断强化自己，咁啊，从而咧令到你下一次嘅时候咧有一个更加强健嘅肌肉去到负担你嘅运动量啦。人生其实都是一样，我们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失败对我们来讲都是这一句，真的一点都不可怕。承认完之后，跟着我们就望向前方，用更加强大的力量去到克服下一个的挑战。所以呢，我们每一天都要接受不同的挑战，不断找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超越自己的极限，能够超越到自己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人。 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迎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顽，来人未还清单，和一关接一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来任你玩自残，吃惯苦，哪怕苦，尝过最苦，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 and every challenge and new hope we're done. Go! Go! Go! 陪你挨过苦难，不见便不散，凝聚力量勇气，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靠经验冲出新一关，你有火我有火，谁要重击，从未怕过，加 失去多，极恨爱寻自我，满面痛快尽情过。 时间咧，揾嚟一首歌，提一提我哋自己啊。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好强嘅。我哋面对住有难关嘅时候，不断咁样挑战自己，然后战胜佢啊，咁啊越嚟越多嘅成功咯，系咪？就系呢件 strong 噶，出面室外温系19度，相对湿度86%，收听紧系晨光第一线。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这个早上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的听众早晨啊，今早上崔杰彤想介绍一位朋友给你们认识，他是一个日本人，他叫清水。30岁那时候做邮差，到了55岁，他创下了25年全勤的纪录，即是说他一日假都没有请过。在1963年，他还荣获日本天皇召见家长。清水原本是一个橡胶厂的工人，因为做得不是那么开心，就转了做邮差。做了大概一年之后，他就开始觉得邮差的工作很死板了，又开始想转工。清水有一天就自言自语地说，日日都是送信，唉，真是好闷啊，唉，送完最后这封信之后我就辞职了。但是最后的这封信的地址竟然被雨水浸到模糊看不清楚，他找了几个钟头都是没有头绪。他很耐心地穿越大街小巷，由于这封是他做邮差生涯最后送的一封信，他发誓一定要送到收件人手上。好不容易在黄昏的时候终于送达到目的地了，他将这封信送到给个年轻人手上。那个年轻人收到封信之后，不停向清水鞠躬，说好感激他。个年轻人拆开了封信，好开心地在叫，阿爸阿妈，我考到了。跟住就成家人跑出来，好兴奋地揽埋一旧。那一幕好动人的景象，令到清水深深体验到其实邮差这份工的意义在哪里。他在度想，这份工的意义非凡，就算只是明信片上面的几行字，可能可以带给收信人莫大的安慰和喜悦。一转念他就不辞职了，他觉得要继续做下去。就是这样，他不再厌倦他份工，他体会出工作的意义，亦都领悟到职业的尊严。一做就做了25年了。希望听完清水这个真人真事之后，大家都可以想一想自己工作的意义啊，或者由这分钟开始你就爱上了你份工呢。 做普通的大众，实在没有用情愿。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哇！敬文，你话几重话？ 哎呀，105磅啊，又超标啦！天， 喂，两位靓女，如果部105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啊，有手有脚。 唔系噶，105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05磅？ 系秘密秘密。 啊，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音乐说。袁富华的音乐选择， 我会想起《人间有情》刘雅丽唱的主题曲， 难忘你的真情我的真情， 是我第一次带爸爸妈妈入戏院看我在银幕上面演出，一见到我出场的时候就90度转身望着我那边在笑，那个样子是笑到呢是这世都不会忘记 得了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我是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不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星期三神光成语百科。 啊，今日呢是星期四啊嘛，咁啊梗系呢个先至啱啦。 神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系啦系啦，啊，揾翻个星期四嘅出嚟先，好错啦，星期四咧我哋有晨光心灵鸡汤。以前啲人话心境系由心去到做出嚟噶，一个人系咪开心唔系在于佢拥有啲乜嘢，而系在于佢点样去到睇自己拥有紧嘅嘢。朝头早嘅时候，可能你个人都仲未完全清醒，不过咧。其实都已经够 RAM 去到谂下呢一个嘅问题噶啦，因为我哋朝头早啱啱瞓醒嘅时候，可以谂一谂啊，我哋嘅工作到底有啲乜嘢嘅意义呢？我哋可以满怀信心咁样去到迎接我哋每一日，然后好努力咁样去到工作。生活入边咧，我哋有冇享受每一个嘅过程呢？定系我哋好多时都净系自怨自艾喺度呻，好辛苦啊！当你能够安心去到好好地静落嚟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啊，就即刻要瞓觉，冇时间俾你反思一下全日嘅工作呢？一个人如果能够从平凡嘅生活入面发现到自己原来存在着好多快乐嘅话呢，其实呢一个就系叫做幸福。你会唔会同你嘅幸福又会邂逅得到呢？当我哋觉得满足同埋幸福嘅时候，我哋就会快乐。我哋嘅心入边咧，就会有一种好璀璨，觉得咧出边嘅世界好多时都系见到阳光。纵然好似今日咁样，可能大致多云啊，又话早晚要一两阵骤雨都好啦，我哋仍然感觉得到咧太阳活在我哋嘅心入面。因为我哋明白，播下一种嘅心态，其实就会收获一种嘅性格。我哋播下一种嘅性格，又会收获一种嘅行为噶。我哋做出一种嘅行为，亦都会得到某一种嘅命运。人嘅心态，当我哋变得积极嘅时候，就可以换取快乐。呢个都系我哋自己去到掌握自己嘅命运一个重要嘅一步。乐观豁达嘅人，能够将我哋平凡嘅日子变得非常之有趣，并唔系因为佢生活喺一个花花世界，而系因为佢对每一件事物嘅心态同我哋可能有所不一样。能够在沉重的生活里面变得轻松、快乐和活泼，就能够将阴暗的一面变得更加珍贵和阳光。希望你今天早上睡醒觉，擘大只眼，可能现在坐紧车的时候，都可以想一想，今天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开心呢？当今天见到难关的时候，怎么在难关里面找到一些趣味，同自己讲，其实生活都一样是可以好开心、好快乐，唔好成日苦瓜干呢。 细看过你的笑与你的脸，我占有过你的爱与你的恋，我也发觉缘分曾来过了，就再伸手那么远，我笑一笑计一计再算一算，我也赞叹奇妙如旁道太阔宇宙太远，成着你我两部火箭，其实与你有权永远未谋面，年月里平白错过某个友谊或爱恋，今世会发光吗？可以确信又当浮华世界，就为相交那一下，你记得吗？那一秒你记得吗？那次与你和到天庭下，看过壮丽晚霞，那日你我老掉了牙，还是有个最完美 话过咧，其实一个人嘅心力最弱嘅时候系边两个时候呢？第一个咧就系瞓觉之前啦，第二个咧就系啱啱起身啦。咁当你个人咧都仲系未充满能量嘅时候咧，可能个人系容易咧就系谂嘢谂得负面少少。但系咧唔紧要噶，咁啊有好多嘅方法都系令到自己，例如朝头早起身啊，深呼吸一下，咁啊发觉咧空气入边嘅氧气都可以令到你带嚟好多唔同嘅力量。咁啊谂嘢啊又可以正面翻好多啦吓。好啦，时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咁啊，听听一节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八卷路继续喺节目入边陪住你啊！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 沙田圆洲角路昨晚大约10:30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电单车沿住圆洲角路往大涌桥路方向行驶，一架的士就沿住圆洲角路往黄屋里方向行驶，的士右转驶入江背街时，两车怀疑相撞。40岁非华裔电单车司机头部同胸部受伤，昏迷送院。53岁男的士司机通过酒精测试，佢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英国首相约翰逊据报就英国对华贸易政策同国会出现分歧，越来越多议员认为约翰逊在新疆问题上应该采取更多行动向中国施压。分析指出，英国政府目前陷入两难处境，要在道德和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的经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指出，个别国家就涉及新疆的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中国坚决反对，亦不会接受。意大利在当地星期三新增超过16,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再多318名患者不治。英国同日新增近10,000宗确诊个案，442人死亡。当地再多18,000多人接受首剂疫苗注射，累积超过1,820万人接种了最少一剂疫苗。卫生官员估计到夏天的月份，民众可能不需要戴口罩。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变种病毒带来出现第三波疫情的风险，德国必须谨慎和明智应对，以避免全国范围的封锁成为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他又形容英国阿斯利康药厂的疫苗是可靠、有效和安全。伊朗总统鲁哈尼形容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是经济恐怖主义，而且失败，呼吁美方立即停止，又说这个是重启伊朗核协议多边谈判的前提。鲁哈尼在内阁会议上说，伊朗仍然希望维护协议，但在目前形势下，能否维护协议的关键取决于美国是否停止经济恐怖主义政策。只要美国停止有关政策，伊朗就可以同美方谈判，但不可能在协议中增加新条款。美国国务院早前指出，美方将接受欧盟高级代表的邀请，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伊朗等伊朗核协议的参与方，讨论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伊朗外交部曾经表示，正是研究有关建议，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会回应。天气方面，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2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二人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6:35嘅时间啦，早晨啊，林威。 早晨啊，白远浩。 喂、哦，你女仔都系，你同 Kitty 咧都系一样，朝头早起身嘅时候，把声都已经醒晒，同几好听咯，已经。 多谢你啊，做呢一行咧，把声好听同埋醒咧系必须嘅。 系嘅，系嘅，系嘅，咁啊都精神啦吓，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同埋迎接咧就每一日都系够力量先至得啊吓。 是啊，力量是自己要给自己的。嗱，譬如好似呢个时候啦，如果大家都是醒咗嘅话咧，嗱、 嗯， 我知道有啲朋友咧中意赖床噶嘛，咁、 嗯、 之前都讲过啦，如果赖床咧都做一啲适量嘅少少伸展运动咧都 OK 嘅、 啊， 当然唔系话好剧烈嗰种啦。跟住咧，我最近咧睇咧个日本嘅电视节目啦，佢入边有一个咧，嗰啲叫做日本嘅骨科医生咧，就讲咧话，原来咧有啲嘅头早可以做的少少运动咧，系可以令到你突然之间咧望落去可以瘦少少、轻盈少少噶。 系咪啊？ 系啊， 咁神 你系啊，都几得意嘅。咁啊，大家不妨都可以试一试啦。咁啊，嗱，佢咧就叫做骨盆操。咁到底系乜嘢嚟嘅咧？咁、 啊、即系我哋 hip 个盆啊，系嘛？ 你咁样理解都系啱嘅，因为咧呢一个运动咧，其实同你嗰个盆腔位置咧系有关系嘅。 嗯， 其实咧佢就教人哋咧将一条大嘅毛巾咧就卷成呢个桶状啦，即系厕纸桶咁样状啦，即系卷埋佢啦咁。 系， 咁然后咧就将佢晾喺你嘅你当你瞓低咁样啦。 嗯， 咁就将嗰条毛巾咧摄喺你嘅腰下方同埋盆骨嘅中间，即系 腰下方盆骨。 系啦，你 条腰个位啦，总之就系 系啦嗰个位置啦。咁、当然你如果瞓平嘅话咧，你个毛巾摄咗喺度，你个人你会有微微向上，即系会浪高咗少少咁样啦。咁、原来咧，你只要咁样维持住5分钟咧、你个人咧大概系可以个腰围咧系瘦咗几 cm 噶。 系咪啊？几 cm？ 是啊，因为他说的原理是什么呢？当你这样落。 有床啊，这里我想试一下、啊。 你现在立刻想试一下、 啊。在直播室要拿张床才行、啊、我们。 你都可以试一下。其实我想说呢、这个呢我之前有个朋友呢真是这样做过。他呢他又不是找毛巾，他是找枕头。他说他每朝早一起身的时候呢真的找个枕头晾在不同的位置。我个朋友之前就说呢除了晾在腰之外呢还可以晾高对脚啦。或者晾背脊啦，嗱咁講埋頭先講呢個日本骨科醫生介紹呢一個骨盆操之後個原理係咩咧？佢因為如果咧你將個毛巾咧晾咗喺個腰下方同個盆骨嘅中間個位置咧、 啊， 你就會令到個盆骨咧就係、是、打開咗之後啦，跟住你抽翻開個毛巾，你咪瞓翻平嘅。咁、嗰個盆骨嘅位置咧又會有開合嘅作用喎。佢話原來咁樣一開合咧，就會將你嘅內臟咧。就是向上逼咗少少，即係譬如你個內臟本身可能係下垂噶嘛，如果你企喺度嘅話，咁、你就會將佢咧浪高嘅時候逼咗上去上面，即係向你嘅胸骨嗰度逼上去啦。咁、然後咧，當你個盆骨一閉合嘅時候咧，你個人再伸翻直條腰骨咧，咁你就可以將嗰啲空間咧減緊啲，然之後咧就真係可以瘦咗少少啦，喺嗰個位置嚟講。 原理我明白啊，我都幾想試一下喎、啊。 佢咧仲有另一個附帶嘅運動嘅，就係咧嗱，頭先就講瞓平啦，揾毛巾晾住啦。咁佢話如果你繼續都係維持呢個姿勢啦，咁你個毛巾都係晾喺同一個位置，都係晾喺腰下方同盆骨中間。咁然後咧嗱，好似人哋啲以前體育堂咧小朋友單腳。嗱，你當而家瞓平啦，單腳著地姿勢，咁即係話有一隻腳要向上縮啦， 嚇、啊，即係踩單車咁，凌空踩單車，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咁跟住咧，你另外一隻腳咧向上縮嘅時候咧，隻手掂住隻腳， 哦，好難喎呢個，誒掂住隻腳係掂住腳趾定係掂住膝頭哥啊？ 腳趾啊，腳趾，咁即係話你隻腳其實係擺咗喺你身體嘅側邊嘅，嗱，如果你平瞓嘅話，嗱都有少少難啊， 我應該掂到隻腳趾喎，我條腰太硬啊，因為。 唔系，量力而为啦。呢、這个都系讲个原理啫。佢话呢一个运动咧，就可以咧系瘦 pat pat 嘅。 系咩？ 即佢有唔同嘅位置呢，你就可以受身体嘅唔同地方，佢全部都係用同一个原理嘅，就係、是、即係都係用嗰啲骨嘅闭合啊，或者係用嗰啲骨嘅空间呢，去将你总之身体入面嘅嘢唔同嘅地方呢，就排过少少次序咁样啦，即係利用嗰啲骨嘅开合，嗰啲关节嘅开合啊。咁嗱，不过呢一个呢就真係要提醒大家啦，即係如果你好似头先阿白仁浩讲话，本身自己呢嗰啲柔韧度唔高， 条腰硬 啊，系啦，条 颈又硬， 好唔硬颈啦。咁啊，嗰个关节可能有啲嘅伤啊，或者痛症嘅话咧，就真系要量力而为啦。即系如果你第一下晾住条毛巾，已经腰骨痛嘅，就你唔好继续咁样做咯。 咁梗系啦，咁梗系啦。同埋我听完之后咧，我发觉有一样嘢咧，就系咩咧？佢每一日咧，即系如果你想每日都瘦嘅话咧，你系需要每一日都做。因为佢整完之后咧、 哦， 你可能行翻路啊，或者可能到我当佢即系当佢都几有效啦，咁样我当先啦。咁、可能你朝头早七点几起身做嘅，跟住你就我当你亦都可以瘦到真系几 cm 啦。我估咧应该系可能十点啊十一点左右咧就开始打回原形啦。 哦，系，只要你坐或者企， 系啦， 耐做就吞翻， 系啦，跟住你又啄翻咯，个人，咁你都系要呢个办法噶啦，好似我哋咁，如果你想靓仔靓女嘅喺直播室度整翻张床，咁啊啲听众咧就喺公司啊整翻张床，又再摄多次，系咪？即系开会啊，上镜之前咧就摄一摄，唔系摄太碎，系摄一摄条毛巾喺条腰嗰度整一整。 是啊，不过我觉得咧，适量有时喐动下咧都系好嘅、 嗯。 即系如果佢根据呢个原理咧，其实如果你有时做嘢做得太耐啦，咁可能企下啦，或者喺办公室度行一个圈啊，饮杯水啊咁、 嗯。 其实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少少嘅运动，可以帮你咧冇咁攰咯。 系啊，或者喺有限嘅地方入边可以做咩咧？就系、是、做一下啲拉筋咯。其实拉筋咧拉得耐都几攰噶。是不 是？是啊，不过看清楚隔壁有没有人先啦，如果不是一拳打埋去得不得啦， 再打出老细咁就不好啦。 是啊， 好啦，唔该晒 Bobby。 好啦。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百科。 诶，出边系二十度啦，而家啊见翻个二字啦吓，相对湿度84%。晨光百科咧就唔系教你做体操或者瑜伽，咁啊可能有啲朋友夜晚食饭啊，中意咧就系补一补啊，或者阿妈咧都知道你辛苦噶啦，就搵啲好嘢翻嚟煲靓汤俾你，咁啊等你补一补。好多时咧都会煲咩汤咧？啊，例如花胶。花胶是啲咩咧？可能你都知噶啦。花胶即系鱼肚啊，系各类鱼标嘅干制品，亦都咧就系富有骨质唔系呢个佢系胶质而著名噶。其中咧咁啊，好多人都知道噶啦，花胶啦。呢啲胶质咧，咁大家都会觉得以形补形，咁啊，梗系可以补充翻身体入边嗰啲嘅胶原啊、蛋白啊呢类咁样啦。的而且確咧，喺嘅魚肚入邊啊，即係攞咗呢一個嘅魚標啦，切開曬乾之後，咁啊形成咗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同埋膠質等等。咁啊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都有啲食療啊、滋陰啊，可以話咧係有效幫到我哋叫做滋補嘅一種嘅食材嚟噶。不过咧，其实花胶都有好多唔同嘅档次嘅、哦，啊顶级嘅鱼肚嘅排名咧有个次序嘅，咁啊佢哋就话到啦，例如系鱼胶之王就系、是、金钱澳鱼胶，即系黄鲟鱼，仲有咧其次落去嘅咧就系、是、大白花鱼，即、就、系、是、白花胶啦，仲有黄花胶、澳鱼胶、啊门鳝胶等等嘅。有啲咧就非常罕见，咁啊贵起上嚟嘅时间咧，即系每一斤啊都系几十万以上嘅。咁啊嗰啲我啊梗系冇食过啦，系咪？好啦，但系有阵时咧，我哋又会听到啲人叫做花胶，有阵时又会听到叫做鱼肚嘅，有啲咩分别咧？嗱，花胶咧就系、是、中国人经常咧就系、是、食包心翅肚入边嗰啲嗰个肚啦，系咪？嗱，鱼肚同埋花胶两者其实咧同样都系鱼嘅鱼标嚟噶。啊，鱼标经过各种啊复杂嘅生晒脱水过程，咁啊当中头先讲过就含有好多唔同嘅胶质啦。咁 但系点解会叫做鱼肚同埋花胶呢？可能系因为佢哋嗰个质量不一样，质量不一样，贵价啲嘅咧就点都会叫翻做花胶。例如一啲精制冇咁讲究嘅咧，可能只系经过简单嘅一啲脱水以及咧就系生晒嘅过程之后，就会叫翻做鱼肚噶。所以咧，大家都会觉得啊，鱼肚咧。无论个名定还是本身个价值啊，都系咧感觉上咧系廉价少少啦。好啦，仲有一样嘢嘅，仲有一样叫做咩咧？鱼唇，鱼唇系啲咩嚟嘅咧？即系嗰个唇啊，嘴嗰个唇。大家千祈就唔好以为咧，鱼唇咧就系鱼嗰个嘴。啊，鱼唇咧就系鲨鱼嘅尾部。咁啊，根据翻一啲资料指出啦，啊，鱼唇咧就系鱼尾嘅皮。海尾界咧，一般咧称之为叫做刺群嘅，属于咧就鲨鱼尾部上下两端鱼鳍之间嘅一片啊，无刺针嘅肉膜。咁啊，当然啦，而家咧就大家都系保护海洋噶啦，咁啊，鲨鱼咧都系由得佢喺个海入边自己继续滚食咧，咁啊会好啲。即系基于环保嘅关系啦，所以咧，可能鱼唇大家喺市面上边亦都会少咗见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鱼肚嘅，仲有其他鱼系可以咧，就系顶住啊，我哋有呢一种嘅叫做食材嘅话咧，咁啊都仲可以咧，就系安心食用嘅。咁啊，但系如果哇发现咧，好似佢用咗鲨鱼嘅，咁啊大家基于环保可能都会觉得，我都系要唔好食呢一种嘅食物啦。咁啊叫做咧就保护一下佢，咁就会好啲咯。陈晓东的吉他，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嘅职场 KO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呢一位犀利啊，系我哋晨光嘅老友记阿海，早晨。 Hello, Buddy。 嗱，阿海，我知道你咧又做时装生意啦，所以问你关于潮流嘅嘢咧就啱晒啦。 希望是啦，希望即系同大家有个分享下咁 样 啦。 我真系唔怕坦白同你讲啦，我自从做咗人妈咪之后咧，自己喺打扮上面咧都好少真系跟贴个潮流，所以都唔知而家潮流到底兴啲乜嘢。 潮流嘅嘢咧，我觉得都几得意，有阵时又会玩翻转头啊咁样啦。咁但系同埋我觉得系咪一定要完全100%跟晒嗰个潮流去走咧？我自己又唔觉得，但系我又觉得。知道亦都無妨，起碼就唔會話即係同啊，真係出邊嗰個大潮流好好脱節啊，變咗著咗出嚟，人哋會覺得哇點啊，你好似翻咗去古代人咁行出嚟，就有啲奇怪。咁我嘅覺得就知道都係好事嚟嘅。 係嗱，咁啊唔怕單刀直入啦，問下阿海先，其實而家今季春天叫做興啲乜嘢咧？ 其實我覺得都。我自己睇即系个嗰、那个观察咧，我都觉得有少少几得意嘅。几估唔到嘅，因为好多时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啊，春天一定系会着一啲粉嫩嘅色啊，粉红啊、粉蓝啊、粉紫 子啊，呢啲色會大行其道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即係有觀察下，譬如啲時裝雜誌又好啦，或者啲 artist 啦，無論係韓國又好或者本地嘅 artist， 其實佢哋咧都會好中意著咧，就係呢個叫大地色噶。 嗯， 係啦。咁當然啦，即係我哋所謂講嘅潮流就唔係話啊，即係純粹淨係睇嗰啲 artist 佢哋著乜嘢啦。咁都會睇翻啲時裝周啊，譬如倫敦啊或者其他地方啲時裝周究竟嗰個 trend 會係點。咁都估唔到原來大地色 Earth Tone 咧都延續到去今個春季。咁、可以講一講其實即係大地色係咩一回事先啦。咁所謂嘅 Earth Tone。顧名思義啦，其實就係一啲接近大自然嘅顏色。咁喺嗰個色系嗰、那個色譜入面咧，我哋所謂叫做啲又唔冷又唔熱嘅顏色，中中間間咁樣。就係正因為佢中中間間咧，俾人嗰個感覺咧就好舒服，甚至乎覺得係好平穩啊，即係好似啊回翻到去一個基點啊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咁如果你話真係要 pick 嗰個顏色嚟計咧，其實譬如一啲我哋叫駝色啦、啲 camel 色啦、泥黃啊、卡其啊，或者啲暗綠嘅顏色咧，其實都會係擺到落去呢啲 earth tone 嗰個系列嗰度嘅。咁如果你話啊，真係要著上身嘅時候，我自己嗰個建議可以諗啦，即係女士們咧，從簡單入手咧，其實我覺得一條呢啲 earth tone 顏色嘅，譬如一條連身裙。咁你再襯翻一對都係 earth tone， 譬如一對米色嘅鞋，即我當你玩一條芥黃色嘅 one piece 裙，咁、你可以襯一對米色或者啡色嘅鞋，都係玩翻一個同色系嘅手袋。咁其實望出嚟嗰個一致感咧，已經係令到人哋好舒服。咁我自己會覺得就係話著 earth tone 嗰個大忌咧，就係唔好撞色咯， 即係將頭先你講嗰幾種來自大自然嘅色系撞埋一齊，咁就著到成個公園咁啦。 就擺埋上身冇問題，但係即係唔好太多先，即係唔好太多先。你唔好有卡其，有即係駝色，跟住有好多顏色。我覺得揀兩種色倒擺起身係 OK。所謂嘅撞色就係話，唔好突然間你撞個鮮紅，或者突然間你撞個黑色。咁望出嚟嗰個感覺就會好突兀㗎喇。所以就嗰個一致感呢，著 Earth Tone 我覺得嗰個一致性一致感呢其實就好緊要囉。 係即係柔和嘅望落去係舒服嘅。 冇錯啦，因為著得 Earth Tone 其實就係希望俾人呢一種嘅感覺。咁亦都會有啲女仔或者啲女士們呢喺著 Earth Tone 會有啲糾結嗰個位呢，就係、會唔會著到出嚟呢個面色呢會影得好暗淡啊，有啲人會驚住顯得唔夠精神啊。係啦，咁我自己嗰個建議就係話，如果你真係諗住係啊都試下玩下大地色啊咁樣，兩個重點啫。咁第一呢就都係化返少少妝。而家戴住口罩呢，其實我覺得畫條眉或者畫條簡單嘅眼線，我覺得已經好精神㗎啦出嚟。咁然後頭髮都係好緊要嘅，我覺得一個即係清爽簡潔嘅髮型。唔好話啲頭髮好蓬鬆溜悠咧，其實就放出嚟已經啊，即使你係著緊呢啲大地色咧，著出嚟都唔會俾人覺得你係好暗沉、好唔精神咯。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我自己覺得著 earth tone 嘅少少嘅分享咁樣啦。係 嗱，好多人咧都會覺得換季咧，嗱，除咗襯衫之外咧，仲要襯埋自己嘅造型，例如頭髮嘅顏色啊，或者係例如眉毛嘅顏色，甚至乎啲化妝品，譬如眼線，使唔使由黑色轉啡色啊？呢啲其實使唔使轉埋曬咧？ 唉，你問得真係好好、其實呢都真係需要㗎、但係呢都要睇返自己本身你自己嗰、那個頭髮或者啲眉毛啊或者啲眼線嗰個顏色。嗱譬如我自己為例呢，其實我啲頭髮係比較黑嘅，咁我啲眉毛啊眼線我都係比較黑、我就好難上到啡色㗎。咁但係頭髮我自己最近即係我可能我都會做咗少少漂染咁樣啦，咁就盡量喺嗰個服裝方面可以穿搭多啲。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冇我呢啲煩惱嘅，你本身頭髮都可以係啊，即係做到啲 natural 啲嘅棕色啊，眉毛方面你可能用一啲眉 gel 啊，可以用一啲啡翻少少、淺翻少少色咧，其實望出嚟嗰個柔和感咧。是会更加即系明显咯。 咁我知道啦，即系原来今季春装嘅巧妙就系、总之自然舒服，同埋你企喺大自然咧，觉得好融入嘅，咁就 OK 啦。 啱啊，尤其是喺疫情之下，都希望大家揾到翻一个平衡嘅感觉咯。 系啊，啱啊，希望大家着得靓衫多咧，自然心情都好啲啊。 冇错，冇错。 好啦，今次仲唔该晒阿海。 好，迟啲倾，拜拜。 拜拜， 拜拜。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6:54啊，出边20度嘅气温啊吓。咁啊，晨光 Coffee Time 咧都同大家讲啊，哇，今日好多份报纸，当然啦，就系财政预算案出炉啦。咁啊，其中如果喺 Coffee Time 入边讲一啲嘅叫做同财政预算案有关嘅咧，大家又中意嘅系啲乜嘢咧？啊，就系讲紧一啲同郊外有关啦。而家好多人行山啊，系咪？咁啊，睇到咧就话预留5亿元优化部分嘅郊野公园设施，咁啊，有啲咩增加，我哋都可以望一望嘅。啊，例如咧就系增加观景台啦。树顶力奇同埋咧就系星级露营地点，同埋咧就系康乐嘅元素。我哋成日都系喺譬如上山玩嘅时候啊，中意行山。但香港的而且确咧就缺少咗好似外国一样有啲叫树顶力奇，即系将啲树咧就连埋一齐，咁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底下咧，就可以玩埋嗰啲飞索啊，等大家咧可以有一种咧喺原始森林飞时唔走壁嘅感觉嘅。咁香港都比较上少啊吓。咁亦都咧就话到会改善洗手间嘅设施啦，啊烧烤以及咧就野餐嘅地点，仲有咧就系收拾翻一啲嘅战时遗迹作嘅开放式嘅博物馆。咁啊预计咧喺新嘅设施啊将会喺未来2-3年开始就会陆续落成咧，就俾市民去到享用噶啦。咁啊当然啦，除咗咧就系政府就有呢一类嘅公布啦，民间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就话到啊，其实系好事嚟嘅。不过咧最紧要咧就系喺收葺一啲叫做或者系增加一啲叫做郊野公园嘅设施嘅时候咧，记住一样嘢，都要同一时间咧做好呢一个保育。咁啊，如果有阵时做到太多嘅石级梯嘅时候咧，可能咧会令到人哋令到一啲嘅行山人士咧觉得更加咧同大自然咧就脱咗轨。咁所以咧中间又有好多唔同嘅智慧，到底有啲咩人去到帮手啊整靓条山路之余，又可以同一时间咧就将呢一个大自然嘅容貌原原本本留翻落嚟咧，咁啊要有更加多嘅智慧去到做一做啦。我哋爱护环境嘅时候，都希望大自然咧系保持翻自己原本嘅样嘅。 时间静止，留住我的村都看过够，或者齐集每款佐顿着个够，等等你有没有这种咒？时间静止。拿着那折折冰绝个旧，曾经留下铺头街坊有折扣，当天世界任你我拥有。决斗，孩子曾不孝有没有？童年可不可再来过？篮球鞋可不可护送我？夹带理想仕途，随步行走，在邂逅快乐，在唱未唱的歌。夜夜无限美，仿佛我是偶像，那一种杀气，爱到贫穷亦大条道理。我再问你，童年可不可再来过？篮球鞋可不可护送我？十大理想仕途，随步行走。 佢哋 yellow 时间静止器啊，时间系会继续行嘅，唔会停啊。而家咧都去到就快去到早上嘅7点钟啦吓。转头晨光第一节目留翻你喺边度啊？冇错啦，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哋啊。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岸同南海北部。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子豪阿摄，我哋三五成群今年元宵佳节为屋企人准备一道咩甜品好呢？ 诶，天爷，梗系汤圆啦，团团圆圆啊嘛。 咁老土，有冇啲新嘢啊？ 诶，食公甩就最好啦。 点解啊？ 想一家人齐齐整整唔好甩，最好梗系食公甩。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 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大家好，我是 Sammy 陈秀文。 大家好，我是袁伟豪。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卓妍。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啊。 Hello， 我是 Christine 贾环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郑允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 陈奕迅。我呢就一定会及时听实，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编罗敏章 同阿土嘅 《你健康康》，听完个人都轻松晒。 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哋嘅音乐系啦，一听到，哎，我好嘢喎，啲电视都一齐。蹬喺度， 早晨啊，蹬下都开心啲。 梗系啦， 冇 搭车就唔好咁蹬啦 吓，搭车直情唔好咁挫添啦，咪蹬。 系啊系啊系啊，喂 ，Didi 早晨啊吓，咁啊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嘅晨光交通天文台有咩交通消息同我哋先讲下咧？ 好啊，咁啊各位听众都早晨啦。首先讲个好消息咧，就系琴日咧有个石排头路咧就需要爆，就系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嘅。咁今朝早收到嘅消息咧就系全线已经解封啦，石排头路啦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羊街和明琴路一段咧，全线解封。咁、反方向的快线咧都系解封啦。咁揸车朋友今朝咧就可以行翻石排头路啦，同埋受巴士影响嘅之前啦，琴日啊，而家都行翻原有路线啦。咁、另外咧都有个紧急嘅维修工程咧系需要封闭嘅，就系、是、介乎渣华道同埋英皇道嘅一段健康东街去七姊妹道方向噶，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啊。讲多次啦，就系、是、健康东街去翻七姊妹道方向啦。 介乎渣华道同英皇道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另外由于强风关系啦，港珠澳大桥香港嘅连接路咧，车速限制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咁而香港嘅路面方面咧，就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同埋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开始就车多少少嘅。 嗯，7:08啊，红隧都开始车 多 啦，吓就开始都多啦。咁啊，私隧都系啦，咁啊。越遲的時候呢也都會越來越多車， 是啦，但暫時都未有龍尾， 暫時都 OK 的。咁駕駛人士去到隧道的時候呢都要特別小心，特別呢是一些叫做新牌的朋友仔， 哦， 新牌的 朋友仔是不 是有個 P 字的，是啦，頭一年都還有個 P 字掛在這裡的時候呢，他們過這個隧道呢是特別戰戰兢兢， 好驚噶！ 我 係直情唔敢啊！你我知唔知啊？我入咗咁多年車牌，我都唔敢過隧道啊！係咪好渣 ？Didi 啊，你唔好再渣啦！ 我冇渣，我冇同你講啊！我喺第二個節目度講過啊，因為咧， 港台嗰度啊， 係啊，港台冇錯，因為有啲大車經過咧，我係成個心跳咗出嚟噶， 因為 真係成個人驚到不得了， 個地又震啦。而且嗰啲車行過，嗰啲風仲會挫你架車係嘛？ 同埋試過咧，係試過有個少少創傷啊，因為咧試過有交通意外啊，就係個大車咧。撞到我哋啊！咁所以我從此之後我就好驚啦。咁所以我都冇揸十幾年車噶啦。咁，所以咧，唔為咗路面安全啦，費事揸手陣咧，鏟咗上行人路就麻煩啦。 哎呀，呢個 態度千祈唔好， 非常之好啊！ 係啦，所以為咗市民着想，為咗自己着想，我就冇再揸車啦。 係啦，哇！呢個心態非常之好啊！咁我又安心啦，喺個路面上面行駛嘅時候，即係唔需要擔心會多一個 Didi 呢個炸彈啊嘛。 係啊，量力而為啊嘛，即係你自己唔得嘅，雖然你有呢個車牌啫，咁但係都無謂害人害己啊。 係啊，係啊。咁有自知之明嘅啲， 系啊，我好有自知之明噶，系冇错， 系啦，好啦，唔该晒 Didi 啊， okay。 好，咁啊，天气方面问下 O 出边情况点啦，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啊，喂，答 Didi 一句先啦， 哦好啊， 都几好噶，排费依家贵咗啊嘛， 系啊，排费贵咗啊， 系哇，我唔系嘅，唔系就排费贵嘅，好多嘢都有影响嘅，其实， 我梗系知啦，系啊，不过唔紧要噶，系啊，咁睇到今日嘅天色咧，都依家开始。慢慢晴明起上嚟啦吓，咁啊头先咧仲系乌云盖顶噶，咁啊今日都系阴阴天啦，咁啊所以成个感觉咧好似咧未天光咁样啊吓，特别系早多15分钟到咧，翻到嚟电台咧，诶睇到一个手表差唔多，其实7点钟噶咯，点解仲系咁暗咁黑嘅咁样？咁啊依家就够乌云就浮开咗啦，希望真系。啊，守得雲開見月明啦！今日開心啲啦，所有香港人都希望迎來一個好啲嘅兆頭啦。望去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到都好翻啲啦。最高嗰棟建築物咧，都成條咁樣，即係成碌咁樣都見得到啊！ 咁能見到真係幾好喎、 啊！係啦，算係咁，好過琴日咯。係啊，不過温度方面又同琴日朝頭早差唔多嘅時間，其實都我感覺上又差不多，不過唔知今日會唔會有雨咧？如果天文台講，小白 哦有啊，佢話今日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雨咁講嘅。 哦，咁啊所以大家都可能要帶少少雨具啦，或者如果你懶嘅唔帶雨具嘅，都要帶件防水嘅風褸咁樣可以笠住個頭嗰啲。咁即係有陣時喺條街嘅時間其實就唔算好多嘅，即係你計埋等車啊或者搭車喺室內嘅時間，咁可能5分鐘10分鐘咁可。你頂到5至10分鐘都 OK 咁樣咯，咁啊翻到公司再攞啲風筒養乾自己啦。咁因為我知道唔係個個香港人都中意擔遮，我自己就係其中一個， 我自己都好唔中意。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頭先聽到小白咁樣講咧，話喂，如果真係朝頭早同埋夜晚有一兩陣雨咧，我通常都會偷雞啊，未必會帶遮咁樣咯。 係啊，同埋而家啲雨咧，通常都係呢個 pattern 噶啦。你肯等佢五分鐘咧，通常落完嘅。 是啊是啊，呢几个都是亚热带地区的一个天气，通常咁，即是泰国啊新加坡都是咁啦，咁亦都真是未到雨季嘅，依家仲是春天 feel 啦，咁唔止早两三日同小白卿话南昌公园嗰啲黄花风铃木啊，系咪 啊， 开得好靓。其实啲木棉花咧都开得好靓，我有朋友龙鼓滩嗰边咧，我冇去过龙鼓滩嘅，其实咁耐都冇探过佢，但系佢自己影翻啲相摆翻喺社交平台咧，就系话哇木棉花好靓、哦，今年咁啊，所以都睇到啊，其实系、哦、可能其他地方啲花咧都开始。春暖花开啦，系咪？你话你个头有冇靓花睇啊？ 有啊，都系咧，睇呢个木棉花多啊。咁原来喺我屋企附近嗰度，即系近住边度咧？喺大埔丁角附近嗰度都几多木棉花噶。咁一离远望落去嘅时候咧。 有幾個位咧，因為佢連續係種咗差唔多七八棵呢個木棉花咧，你影得靚嘅話都可以變咗木棉花海嘅、哦。即系攞啱个角度嘅话， 好啊好啊，喂嗱，我期待你影一张靓相咁啊，睇下摆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同埋即系有机会 share 埋俾晨光嘅听众可以睇下，感受下呢个丁角嘅木棉花海， 又好啊好啊， 摄影大师白元豪就拍摄嘅咁样， 大师啊，我求其影 嘅，个个都系大师嚟，我都系大师嚟嘅，只要你有手机就系摄影大师噶， 冇错冇错冇错， 嗯， 好，我睇下影唔到张靓相俾大家睇先啦吓，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详细方面就系咁。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啊吓，咁啊有一两阵骤雨咧，即、就、系、是、我哋虽然好多时话等五分钟啫，咁就会停雨，咁但系有好多咧即系从事运输业嘅或者需要搬货嘅，咁啊真系好天落雨天都要顶住啊吓，咁希望大家都加油啦。啊，今日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25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能见度较低，以及咧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噶，日间系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埋干燥，咁落完雨又干燥啦。星期日哦，星期日仲风势较大添。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嚟到早上嘅7:14啦，咁啊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早晨啊 ，Jerry！ 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各位听众朋友。 平时咧，星期一至五啊，未必听到你嘅，因为你本身系做改朝换代嘅。 我唔 mind 嘅，其实我等紧你哋邀请，等咗几年噶啦， 都 知都有机会喺晨光嘅节目时段出现啦。 多谢你今次咁上面嚟啦。咁啊，当然要揾咗你咧，就讲一啲你擅长嘅嘢啦。我平时好少听 Jerry 讲自己正职或者系好多嘅职业身份系做咩，其中一样原来系同我哋今朝早讲嘅嘢有关嘅。 我自己其实本身除咗系改朝换代嘅主持之外咧，我本身做 management 嘅，即系个叫做管理公司啦。咁就唔系话大家好似咩好大生意嗰啲管理啊，或者咩财富管理，唔系嗰啲。我比较贴近人嘅。 哦，你管理人嘅。 管理人，管理人啦，管理品牌啦，管理一啲叫做 PR 啊、marketing 啊、活动啊啲 project 嘅嘢。咁变咗，但系我哋嗰份嘅。叫做算是专业啦，就是以人为本多啲，就唔系话一啲程式啊，或者唔系一啲有晒一个程序去跟住嘅流程嘅工作咯，比较人性化嘅嘢。 咁我即时諗到一样嘢，就系经理人嘅工作应该都包括在内咯。 哦，包括我哋做嘅主要三塊業務其中一樣，亦都係我自己個人比較花時間嘅，就係我哋統稱嘅經理人嘅工作啦。 哇！我對呢一個名字充滿好奇啊！ 我應該唔好奇啊，你都應該有個經理人嘅喎，係嘛？ 我自己咪我自己嘅經理人 咯。咁應該你分享下。 哇！我唔識啊，所以要請教下你。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好多人可能心目中覺得經理人就諗起藝人啦、歌星啊、明星啊、可能係接下戲啊、揀下歌啊咁。其实经理人系即系包括咗啲乜嘢嘅范畴咧？ Bobby， 你咁样讲系都几正确嘅。 系 以前盘古落嚟一定系艺人啦、啊演艺人啦、啊、娱乐圈嘅人多啲需要经理人。 系 咁外国就唔单止嘅，外国因为可能有其他嘅范畴发展得快啲啦，包括体育事业啦，譬如你喺美国体育系好强大啊嘛，全部都有经理人。大嘅 model 公司啦，其實嗰啲 model agency 其實都係經理人業務嘅範圍之一嚟嘅。 係。 咁但係就點解會係藝人？即係一講起經理人，大家會諗起藝人呢，就因為藝人啊，好通常啦，有翻咁上下嘅都會有好多嘅粉絲啦。咁變咗佢哋喺佢哋嘅業界入面啦，甚至乎喺個社會啦，或者喺商業上面呢，那個影響力大。係。咁變咗好多品牌啦，或者好多機構啦、慈善嘅嘢啦，都會希望透過啲藝人嘅影響力而去宣揚佢哋嘅 belief 啦，佢哋嘅信息啦，甚至乎即係商業嘅一樣。咁、所以變咗多工作嘅時候，經理人嘅角色會重啲嘅。咁、但係嚟到近呢叫做10年8載咧，呢、這個生態係慢慢橫線發展，就多咗除咗藝人嘅其他人。咁我哋可能一陣會講到啦，都會有覺得有需要經理人業務嘅需要咯。 咁但係其實係做啲乜嘢嘅咧？ 經理人呢？ 咦，你好似學眼淚咁嘅。 我真係我爭啲想講話有少少厭惡性嘅行業啊！經理人嘅角色其實比較簡單啲先啦，咁樣講、我嘅信仰係咩呢？ 这个世界是分工合作的、 嗯、 如果你是一个艺人，比如你是一个歌手，你上台去唱歌被很多成千上万的观众去见到、去展露你的人靓声甜的天赋、 嗯、 是不是，其实当中包括很多东西的、唱歌你负责啦、 嗯、 要化妆啦，要整头啦，要着衫啦、有跟住有舞台的制作啦，有乐队啦，有拍摄的团队啦，哇好多人㗎喎。咁其实会唔会叫一个歌手自己做晒头先 搞掂啦、 本身亦都唔会囉，係咪，你起码你唔能够自己唱自己揸机啦，即係下下 selfie 唔得㗎嘛。 一路俾个 Q 对面后面开灯咁。 係啦。咁其实嗰啲嘢我哋就会定性为歌手小姐唔该、 嗯、 你去做好你自己嗰份工作。 唱好啲歌。 唱好你嘅歌，专心释放你的情感， 嗯， 将你的音乐带给你的粉丝和千万的观众， 嗯， 其他东西会有其他人去 take care， 嗯， 咁譬如你话拍摄的时候，会有拍摄的团队咯，制作的有制作团队咯，编剧啊、导演啊，各样各样，咁但是包唔包晒所有嘢咧？边一个去将呢啲所有嘢连埋一齐咧？经理人在这里的角色也很大，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表演的角度咯， 是， 那当然啦，歌手又好，演员又好，都是一份职业， 嗯， 那当中就有商业的元素啦， 是， 那哪一个去帮个歌手赚钱呢，那你又要练歌，嗯，那你又要出去见客，你又要介绍自己啊，你又要自己去找访问，喂，其实你做很多很多这些能够令到所有的观众认识你，见到你，嗯，不是只是靠你自己一对手， 嗯， 一把口，一个样就可以令到你想认识你的人认识你。咁而喺经理人呢，就喺呢一方面，我会将你嘅专长啦，将你独特嘅地方透过一啲唔同嘅渠道去话俾大家听。诶，今日我为你哋介绍 Barbie， 嗯， 林慧小姐，佢人靓声甜，但係可唔可以俾个机会等佢睇下嘗試可唔可以感動到你？咁即係呢啲其實就係，是，經理人叫做喺個面係一個商業嘅元素，但係其實一切嘢都要將嗰樣嘢呈現咗喺觀眾眼前，先至會有機會創造價值咯。 嗯，聽到 Jerry 講咗咁耐咧，我對於呢三個字同埋呢一個職業入邊嘅更加多故事咧，非常之好奇。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咯，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肺癌呢个版本啊新嘅、哦，佢哋系响乐团。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啊 ，O， 讲开关心咧，同埋爱咧，真系要分享出去。不过咧，有啲人咧就真系啊，你越系好心咧，佢越系咧要搞你嘅铺头啊，或者咧要偷你嘅嘢啊， 咁衰 嗱。大家都知道咧，喺北河街嗰度咧有个派饭嘅明哥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讲咗好多年噶啦，咁样咁啊，佢咧喺琴日咧有职员啊翻到店铺嘅时候，喺凌晨时分咧。怀疑咧俾人爆窃喎，咁样， 嗯， 系啊，咁啊，跟住明哥报 警，偷咩先？佢 偷钱哦，偷钱啊，系啊，损失咗2000多蚊嘅现金，可能作为收音机旁边你即刻听到二千几蚊，咁又唔算好多，你咁大间铺头系咪先？ 唔系对我嚟讲都好多啊，二千几蚊。 嗱，第一啦，可能对每个人定义2000蚊， 同埋咧，我觉得嗰2000多蚊有阵时未必净系话铺头嘅钱， 系， 因为佢哋有好多嘅铺头咧，都系会俾人叫做咩买嗰啲饭票。 系啊系啊， 咁嗰啲钱咧，其实系大众市民嘅钱嚟噶。 系啊，可能系一啲善心人嘅钱啊。我就系想讲，小白讲得好啱啊，就系话你嗰2000蚊可能系啱啱有人摆低500或者1000咁啊，爱嚟买饭票，跟住就俾其他叫做基层市民啦，咁啊，即系或者想。被施予嘅人啦，其实呢一件事系一件超好嘅好人好事， 系啊，本身系好事嚟噶。 但系点解你即系作为一个贼人啦，即系我觉得贼人都应该要有良心啦。当然呢个系好违反逻辑啊吓。咁如果你打劫就未必应该有良心。 唔系你将佢电影化或者美化咗嘅，咪有啲叫做合道咯， 系合道啊，劫富济贫啊，系啦咁啊。咁你而家都唔系劫富啦，你。攞咗2000蚊，人哋嗰啲穷苦大众契嚟食饭嘅，可以咁样讲啊！ 咁样攞呢啲钱真系衰三世啊！ 即系呢个又真系唔系几好啊！所以特登都要攞出嚟喺大电波，即系讲讲佢咯。嗱，当然，即系说穿了或者说到底，都系所有偷嘢嘅行为，梗系唔啱， 梗系唔啱，犯法啦， 一定系犯法噶啦，错到不得之了噶啦。咁啊，更加希望大家唔好打劫呢啲爱心食堂咯，系咪啊？咁你点会打劫爱心食堂啫？ 唔系咯， 你连一个人啊仅余嘅爱心都冇，你先会打劫爱心食堂。 如果你系谂住我冇钱买饭嘅，咁人哋都派饭啦，系咪？ 咁你咪直接去 攞咯。 唉，真系呢个世界真系好混乱咁样。咁不过即系我都相信人间系有爱嘅。咁啊，即系明哥有呢一件事件，好似文说都有其他嘅慈善团体，以致有啲有心人就即刻过去店铺嗰度慰问下明哥同埋佢一众嘅员工啦。咁有阵时你公司俾人爆格啦，即系用呢、這个。字眼啦，咁其實你個人都會驚一驚噶嘛， 係啊， 即係你唔係淨係話財物嘅損失，喂，如果嗰、那個劫匪話真係持刀行劫嘅咁樣，即係當件事係咁，可能都會有生命嘅危險，咁所以咧，大家又可以過去叫做問候啊，明哥啦，咩明哥話大家有心啦啊咁樣， 同埋鋪頭又要諗啦，啊係咪我真係收得唔好咧啲錢， 係 咪真係太多眼咧咁樣，係咪淨係諗住啊我做善事嘅冇人會過嚟攞我啲嘢啊咁。咁呢啲其實鋪頭又會覺得，我覺得佢哋都會有少少自責嘅， 要 可能又會自己覺得又再收埋啲咁樣，咁可能會令到嗰個派飯嘅進程又會慢咗啊，或者啲人流又塞咗喺度咁樣，咁但係又冇辦法，佢哋又要防啲賊仔嘛。 都講得非常啱嘅，不過又點估到一間愛心食堂，我都打開門口派飯啦，你叫我仲要即係從門心鎖咁樣有幾道閘咁樣，咁又好似古怪啲咯。不過嗱講， 如果攞咗嘅俾翻人啦。 是啊，真的，不过应该都逃之夭夭的了，估计都你去到这些爆窃啊或者爆格都是有动机或者有野心。 现在是讲两句我都希望如果他听到良心发现这样。 是啊， 即是他怕什么的什么都好了，总 之自首啦， 是啦， 自首啦，这位朋友 摆返啲钱在那里这样。 是啊，摆返门口入返落个信封那里啦，不好意思 ,sorry,sorry 这样。 我们都是主张正能量和天下太平的，希望大家就发放善心。 啦，咁啊大愛世界啦，喺大家需要愛同埋需要和平同埋需要呢個關愛嘅時候咧，希望作為一個普通嘅市民咧，都可以互相釋出一啲善意咯。 係啊，好緊要。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呢啲有心嘅善事。 係啊，明哥啊，唔係淨係明哥，係啊， 坊間仲有好多唔同嘅企業嘅，或者好多唔同嘅社企都係做一啲幫人嘅嘢。 係啦， 大家。支持下啦， 冇錯。如果自己發覺經濟唔好，即係開飯都成問題嘅，揾人幫手，係咪？揾人幫手，一定有人會幫到嘅。咁啊，千祈就冇諗住做一啲犯法嘅嘢啦，嚇。 啱啊。 好，唔該曬。哦，咁我哋轉頭七點半鐘翻嚟繼續再見啦。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呈獻 專責外家 晨光第一句。 屋企人教我，任何事情都要有最好嘅預期，亦都要有最差嘅預算。 我会用平常心对待的。 英国劇作家威廉·莎士比亚曾经讲过，最有把握的希望往往结果归于失望，最少希望的事情反而会有出人意料的成功。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做任何事最紧要尽自己能力，结果不会强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圆洲角路昨晚大约十点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电单车沿住圆洲角路往大涌桥路方向行驶，一架的士就沿住圆洲角路往黄屋里方向行驶。的士右转驶入江背街的时候，两车怀疑相撞。40岁非华裔电单车司机头和胸部受伤，昏迷送院。53岁男的士司机通过酒精测试，他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葵涌丽瑶村桂瑶楼发生怀疑谋杀案，一名男子死亡，一名女子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话在凌晨四点几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她的母亲在单位内用刀袭击父亲，父亲头部受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延至清晨5:40不治。警方拘捕涉嫌施襲的女子，一度将案件列为伤人，其后改为列作谋杀。缅甸军方在大规模改组政府之后，派出外交部长的温纳茂伦访问泰国，是今个月初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夺权之后首次派人出访。报道说，温纳茂伦和泰国总理巴育以及副总理兼外长郭帕马威内举行会谈，期间向泰方说明缅甸目前的局势，尤其是发生在缅甸国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抗议活动。泰国传媒报道，温纳茂伦此行源于东盟的外交斡船，希望和其他东盟成员国商讨化解目前缅甸政治危机的方案。缅甸军方在今个月一号凌晨扣押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兼外长昂山素姬，其后宣布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并且大规模改组政府。回来本港，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发放电子消费券，鼓励本地消费。政府消息人士粗略估计，有关措施可以对本港整体经济有 0.7% 的提振作用。至于具体操作是点，政府消息人士说要找到合适的储值支付工具，例如八达通，会考虑相关的普及程度、筹备时间和科技程度，初步预计在暑假开始接受登记，希望有不同的支付工具给市民选择。 申領資格準則可能涉及在港逗留時間，有關問題要同入境處研究。消息話推出電子消費券主要是想帶動本地消費，只限於本地使用，適用範圍會剔除海外網站消費，相信下半年推出電子消費券對本港經濟復甦有幫助。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聽日能見度較低同有幾陣雨，日間溫暖，星期六稍涼同乾燥，星期日風勢較大。依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嘅情况啦。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就隧道入口繁忙啫。咁但系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噶啦。路面情況啊，新界咧港珠澳大橋嘅香港連接路之前因為受強風影響啦，咁啊曾經咧行車時速係每小時降至50公里，而家回復翻正常噶啦。屯門嘅石排頭路較早前因為爆水管嘅關係，曾經有封路措施，而家封路開翻。港島路面方面咧，一個北角嘅健康東街啊，介乎渣華道至英皇道一段，因為有緊急維修啦，去七姊妹道方向繼續有封路措施。而皇后大道东之前近住湾仔道就因为紧急维修嘅关系，曾经有封路措施开翻噶啦。咁啊，补充翻少少先，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出九龙方向多车啦，龙尾去到火炭路。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朗天路、裕豪山庄去天水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知识 阿摄啊摄，做咩掹低个口罩啊？唔得噶！ 我都知道危险啊，但系部电话咧而家玩 face detection 啊嘛，我唔除低个口罩，佢认唔到我，我点样解锁啊？ 咁你又唔使惊，有传闻咧，你而家嗰个品牌咧会重新出翻呢个指纹扫描功能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都阿摄 知识会社，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7:37啊，2月25日星期四嘅早上啊，早晨，钟哥， 早晨。 系， 我哋够唔够胆讲多次啊？ 早晨啊， 系啊，佢够胆讲 多次啊，好靓仔啊， 你够唔够胆讲多次啊？ 你今日好靓仔啊，容光焕发啊， 多谢你啊！ 我哋不嬲都话咪后啲嘢最好听嘅。 啊，走啊，你又 走啦，够啦，讲完早晨够噶啦， 好认真都走啊， 等佢唞一唞，饮啖水先啦。喂，钟哥。你發現咧，我哋廣播度咧，當然就係一個 照妖鏡係嘛？ 今朝早一开口唔讲呢啲字，冇乜负能量先。 点啊？ 讲下呢个系即系风景优美啊，人杰地灵嘅地方啦、啊。广播道即系咁，你都喺呢度即系做嘢做咗好耐啦。咁、 啊、 你都会觉得呢个广播道附近咧，嗰、那个环境系舒适嘅，亦、都咧会见到啊，间唔时都会有一啲好靓嘅花花草草啊、树木啊咁样都会开、啊。譬如我哋最近啦，有两棵黄色嘅花咧喺广播道附近咧开咗啦，咁好靓啦，咁好多人影相。咁但係你有冇發現其實呢一度附近呢都有一個環境嘅問題出現咗，係久久都未能夠解決到嘅呢？ 喺廣播道 冇錯， 未能解決 特別多嘅，幾乎你每一日行出去你都會仲見到個問題依然存在。 你唔好話返又係歐講個咩咕咕咕同埋嗰個星期了喎，唔係嗰啲係 咪？唔係，除咗呢個問題之外、 因為對於歐嚟講嗰兩個問題已經係最大嘅難題嚟㗎 嘛。但系唔系噶，其实仲有一个问题噶， 仲有只雀， 尤其是唔揸车嘅朋友、行路嘅朋友咧、更加感受到。 狗尾啊， 系啊， 呢度多咩？ 好多，仲要咧，其实你如果有再细心啲留意咧，呢一度附近嘅即系区议员啦，佢每一年嘅政纲咧，即系无论系边一个选岛都好啦、都当然系会有一条系写住会即系致力去解決呢一度附近即係狗便便嘅問題嘅咁、樣。 咁點解特別係廣播道會多狗便便呢？咁兩個原因嘅啫。第一，係咪廣播道特別多人養狗呢？ 都係嘅，因為附近呢啲嘅樓咧都係可以養狗嘅。 嗱、咁亦都證明咗咧，住喺廣播道養狗嘅人士係非常愛狗嘅，因為佢必定會帶狗落街行啊嘛。 係， 唔係個個會喎，有啲咧就我養咗只狗。有隻狗喺屋企，然之後就算啦。咁、但係狗仔需要落街行噶嘛，即係證明呢個狗嘅主人好有愛心先啦，佢會肯帶佢落去。咁但係 去散下步， 係啦。但係狗仔咧，第二個問題就係狗仔係唔識自己處理啲便便噶嘛。係 啊， 咁即係又係個主人嘅問題啦。 係啦， 即係個主人有愛心，但係冇公德心咯。 係啦，嗱、有兩個情況嘅，第一就係主人親自帶啦，第二就係叫姐姐幫手帶啦。咁我自己嘅觀察咧，就係、無論係主人又好，姐姐又好啦，有時候咧，佢哋嗱又係兩樣嘢、一就係佢真係冇公德心，明知佢屙咗咧都唔幫手執翻、第二就係佢掛住撳電話或者掛住同其他人傾偈打牙教，咁只狗仔喺後面即係附近去咗廁所咧，佢冇遺意啊。咁打完牙膠或者撳完個電話就拉佢走啦，佢根本唔知道佢去咗廁所，亦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無論係咩情況出現都好啦，總之就係有啲嘢留翻喺條路嗰度啦。咁呢個情況咧，到而家我覺得都仲係未解決嘅。所以朝頭早咧，我行翻嚟嘅時候咧，我都唔敢耷低頭撳電話，我唔敢耷低頭撳電話嘅。即係我呢個手機成癮嘅人咧，平時成日撳電話噶嘛，但我喺呢度附近行咧，我都唔係咁全程投入撳電話，因為我知道條路咧比較污糟啊。 又唔好成日講話廣播道，可能好多街道都有面對呢個問題 嘅。都係㗎，嗱，所以咧今日講下遠至啊西班牙馬德里以西嘅一個小鎮咧，同樣都係出現呢個問題。 即係有愛心，但係冇公德心嘅主人大把咁樣啊。 係啦，總之就留低咗啲便便喺度啦。即係咩原因就都有好多原因。 都係狗仔嘅係嘛？ 都係狗仔嘅，都係狗仔嘅。 留低咗人嘅便便 或者馬嗰啲就更難處理啦。咁但係佢哋咧諗咗一個好特別嘅辦法。真係好快啊！佢話呢一個嘅措施推出咗之後咧，嗰、那個情況改善咗70%， 70% 好犀利。咁係咪 又將佢可以攞咗翻去交俾當地政府或者相關機構咧，就可以換錢咁樣啊？ 唔係攞翻去係啱嘅，攞翻去邊一度咧？佢寄翻俾個主人喎。 但係點知個？ 系啦，呢个 嘢 系啊， 呢 个犀利，我觉得嗱，即系喺西班牙呢个马德里以西嘅一个小镇咧，叫做努内特啊。咁佢咧就因为哇，见到周街都系有咁多便便唔得，咁啊，同埋都好想嗰啲即系冇公德心嘅主人啦、去处理翻自己应该要处理嘅嘢。咁佢就有一队咧20名嘅志愿者组成嘅一个团队，有啲义工啦。咁喺街上面咧就关心住呢啲粗心大意嘅狗主，我哋都唔话佢特登啦，真系可能好似我头先所讲，佢真系唔知道，系啦，即系个分咗神啊，唔知道佢去咗厕所。咁佢咧就会不停喺度巡逻嘅，嗰20个义工。咁跟住见到，譬如我当钟哥啦， 拖住阿小豬啊散步，咁啊佢又冇留意小豬喺後面咧去咗廁所喎。 點會冇留意啫？咁狗仔要去便便，佢必定停低噶嘛。 可能佢撳緊電話咧，有啲人放狗未必係 keep 住行噶嘛，即係有佢喺度附近。咁然後咧，嗰個啲義工咧就會行埋鐘哥度。阿鐘哥，你只狗真係好得意喎！佢叫咩名啊？ 小豬。 係啊，幾多歲啊？ 十歲。 趙威華嚟㗎。關 你咩事啊？ 係啦，咁啊類似咧就傾談啦咁樣。咁佢梗係唔會埋去即係直斥其非咧，因為咁樣咧好容易就即係產生一啲嘅爭拗啊，即係相嗌唔好口。咁攞咗呢啲資料之後咧，就點樣咧？佢就會咧將呢啲打探咗翻嚟嘅寵物品種啊個名咧，就透過呢個市政廳註冊咗嘅寵物數據庫啊，因為原來喺嗰個鎮咧，你養寵物咧必定都要即係登記嘅，咁就核對翻啲資料，咁就識別翻咧啊主人叫咩名，住喺邊一度，咁然後咧佢就會將嗰啲便便咧就寄翻去嗰個主人嘅住所嗰度，咁於是乎咧喺呢個計劃嘅第一個禮拜咧。就寄出咗147次呢一啲嘅包裹，咁镇上面咧就表示啦，呢一个做法推出咗之后咧，放任宠物排泄嘅行为咧就真系有大减到嘅，大概就减咗70%咁多。咁对大家嚟讲，我唔知道呢一个方法咧系合情合理啊，定系以暴易暴啦？ 完全唔得，佢只系将呢一种执。care 嘅方法轉嫁咗落嗰啲公職人員上邊啊， 即係嗰啲義工嗰度。 嗱，咁你要執完之後咧，你點樣寄啊？ 好啦，即係難為了郵差叔叔。 難為了郵差，你要寄喎。好啦，你將佢用保鮮紙包住，定還是就咁放喺個紙盒度，好似嗰啲睇嗰啲電影咁樣，打個字，死啊！ 到底邊個惡作劇啊？ 咁如果你就咁擺落去又好，點樣都好，你都要用手去做呢件事，或者你要。見到呢嚿嘢嘅，咁都係唔舒服噶嘛。跟住你擺咗落去之後冚埋，好啦，呢個箱係咪密封嘅先？如果唔係密封嘅話，有氣味傳出嚟噶嘛。啊，郵差就真係大件事啦。好啊，攞住，哇，咩嚟嘅咧？ 臭嘅， 都唔緊要。咁佢唔係淨係派呢盒嘢噶嘛？即係理論上應該係一盒啦。唔應該係一封啊？係咪先？一盒啊，唔係一封。 睇下檢到幾多咧？咦，佢好稀喎。 我淨係想講， 我 淨係想講呢個。好啦。咁如果佢连埋其他信件一齐寄，咁我唔关事嘅，但系我有一封信喺里边，嗰封信必定嗨到嗰阵味噶。到我收信嘅时候，咦？点解有味嘅？咁又关咗我事，咁啊对我好唔公平。好啦，另外你净话讲稀与结的分别，咁如果你见到佢嗰只狗仔嗰日肠胃好，我都执到啦，真系执到啊，真系。咁如果系肠胃唔好？咁我執唔執咧？咁我執唔執先？嗱，咁佢都係一樣係留低啲嘢喺地下度。咁我執唔執啊？如果我真係執嘅話，點啊？攞個樽入俾佢啊？冇理由噶嘛。 或者執第二個嗰個俾佢。 咁呢個最去到最後一個問題，咁你係咪有咩證據證明呢嚿嘢係呢隻狗仔嘅先？係。走去驗 DNA 啊？唔會噶嘛，咁即係斬假。 我諗佢都係一個叫做態度啦，即係話俾你聽，你留低咗嘅嘢咧，其實最後應該你自己處理翻嘅。咁我唔知道嗰啲主人啊，即係會唔會收到呢一盒嘢之後有一啲內疚嘅感覺，或者真係覺得自己做得唔啱？ 唔會嘅，有內疚感覺。低温就即係最衰就會擺喺地下度啦。 但佢又真係少咗喎，即係得出嚟嘅結果。咁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你覺得佢啊，即係以暴易暴啊，或者佢係即係喺執行上面有幾咁困難都好啦。我都覺得即係作為狗主，好似啊鐘哥嚟講，你都係有愛心先養狗。我覺得應該令到大家都覺得養寵物係一件好事啊。即係唔好令到其他人本身佢哋唔養寵物嘅，咁你其實唔搞到佢都唔會覺得有啲咩唔好嘅情況出現㗎嘛。就係因為有啲人唔合作，令到好多人會覺得啊有寵物喺呢個範圍出現會唔會唔係咁好啊，會令到環境唔乾淨啊咁樣呢，而令到呢個城市變成一個寵物唔友善嘅城市。我成日都覺得我自己有養狗啦。好似好多地方咧都係唔可以帶狗仔去，即係無論有一啲你覺得哇呢度好適合放狗喎，即係一個海濱長廊又少人又即係又大笪空地，咁其實狗仔行下散步，其實佢應該會好開心好舒服啊。但係你會發現好多呢一啲咁嘅地方咧，都係動個牌喺度話俾你聽，狗仔不准進入嘅。咁我自己就會覺得比起其他好多地方咧，香港都算係有好多。 未叫做咁大嘅包容性啊，對於寵物。 嗱，冇辦法啦，呢個咧又兩話説兩邊啦。 嗯。 咁如果你有十個人養狗， 係， 只要其中有一個 係 冇公德心嘅， 嗯， 其他啲人冇養狗嘅人士咧，就會當曬呢十個人全部都係不受歡迎。 係啊， 因為嗰樣嘢真係比較難頂啊！你即係留啲屎屎尿尿喺地下度，你其他人會覺得哇，有冇搞錯啊？佢唔會覺得嗰九個人係好有公德心、好有愛心，只會覺得呢班人都係咁樣。 係，所以我就覺得咯，如果你有養狗嘅，就應該即係大家都同心協力，話俾大家聽，其實養咩寵物都好啦，佢唔會對大家即係造成任何嘅困擾嘅，咁令到大家成個環境都會即係寵物友善啲嘛。 嗯。 地球保卫队，我哋集合啦！哦，早晨， 早晨啊，钟哥。 啊，正话咧，阿欧讲嘢之前咧，咁我回应一下，正话之前啊，崔杰同讲嗰个咧喺广播度见到啲姐姐放狗嘅故事啊， 系系系。 但系我唔系而家讲嘅，你放心啊。我因为之前我都遇过相同嘅事，我喺另外一啲地方讲过一次。我明天九点半钟、梁明钟讲多次先啦。 就会讲嘅，哦，好啊， 预告一下， 预告一下， 预告一下明天嘅、 okay、 明天嘅剧情。 系， 好好好。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执袋嘅习惯咧？即系喺翻工、翻学之前，或者去一个地方，完全冇系嘛？ 所以點樣可以唔執袋咧？你唔換袋咪唔使執袋咯， 係咯。袋 係啊， 我就執啲唔執啲。 咁就咁就大件事。 係啊，真係會大件事。 咁幾好喎！你哋都唔使買太多背囊同埋太多包包，即係用嚟用去都係嗰一個係嘛？嗯，咁但係有啲小朋友咧翻學就一定要執書包，因為唔可以日日都帶住嗰幾本書。因為譬如今日上地理堂咧，咁你要帶地理書；聽日上咧生物堂咧， 要帶生物嘅書。 係啦，就咁樣。咁但係有啲小朋友自己冇執書包嘅習慣，就要啲媽咪幫你執書包咁樣。咁啊，台灣咧，咁啊有一個媽咪咧，臨即係假期之後翻學啦，咁啊叫自己阿仔執書包啦。咁佢唔執喎，阿仔唔執啊，咁個阿媽唯有自己執啦。點不知咧，一打個書包咧，竟然發現一樣咧發霉嘅嘢。估下呢一樣係乜嘢？ 一個橙。 一个橙类似啦， 面包 一个生果啲咁样啊， 系啦，系一条咧发霉嘅香蕉。 哇！我即刻谂起正话，嗰啲狗仔嗰啲嘢， 系啦， 差唔多款啊，系咪？ 揸佢揸落嘢嗰啲。 呢一位台湾嘅妈妈形容咧，恐怖程度咧极像，嗱，好文艺嘅，全身长满毛的皮草大衣，即系佢形容呢条香蕉啊，就系全身长满毛嘅皮草大衣。诶，妈妈拍下照片啦，摆上网啦。 嗯。 唔使声出嚟，唔使声出嚟。 唔系、你哋谂得核突啫。 真实，真实， 真实又唔系咁核突。 咩啊？即系点啊？ 佢咪普通一条香蕉，但系佢只系好似铺咗一层雪咁样啫嘛，即系好似落雪咧，冰封咗啊。 但系佢应该会黑晒噶条蕉。 唔系，可能发毛发到嗰啲毛已经铺满晒成条蕉嘅蕉面啊。 白化咗啦，已經 白化咗 啦。咁咧呢一條咧香蕉咧引起咗咧好多網民熱烈嘅討論啊。咁咧因為有其他 咩咧？有啲咩討論嘅空間咧？ 其他媽咪就予以回應啦。我執過咧三個月都未開封嘅鮮奶啊，放咗兩個月暑假嘅饅頭啊，但係咧原來爛嘅香蕉咧係。恐怖嘅書包殺手，點解呢？因為嗰種臭味咧，係臭到咧非不物所能形容嘅。 臭到冤啊嘛！即係俗語臭，真係臭到冤啊！ 因為水果佢有好多水分啊，佢甚至會滴汁啊！即係佢一路你唔整佢嘅時候咧，佢慢慢即係好似自己會分解咁樣樣咧。水果係特別臭嘅嗰陣味。係 啊， 所以如果照你咁講。家長們如果希望俾啲小朋友食生果，但係又驚佢擺喺個書包度唔用唔食，擺咗度又唔記得，所以咧最好就俾啲曬乾咗嘅嘢佢哋咁樣。 果乾係嘛？ 果乾譬如林子咁啊，曬乾咗嘅，曬乾咗嘅 香蕉片， 香蕉片咁嗱冇嘢啦啩？就算擺一年你唔食，都仲係香蕉片啦，係咪先？ 講得冇錯，真係帶香蕉乾翻學校食好過帶真係成條香蕉。 香蕉糕都好啲啊， 係 啊，都差唔多。 香蕉蛋糕都好啲啊，講下講下。即係覺得香蕉係最差最差嘅一個選項， 但係又真係最健康嘅，即係就咁食。喂，不過咁啊，我自己都有得解釋啊，因為細個 咧幫邊個解釋啊？ 幫小朋友解釋啊，即刻令我諗翻起，其實我都有試過呢啲情況，就係咧有啲嘢擺咗落書包。並唔係你自己好想擺，即係其實阿媽好想你食，即係小息嘅時候你唔可以唔食嘢㗎，即係我細個又唔係好中意食嘢嘛。你擺一定要擺個腸仔包啊，或者擺一啲佢覺得好食嘅麵包啊、蛋糕落去你個書包嗰度啦。但係如果你連續幾日都唔食，即係帶翻屋企嘅話咧，咁佢又會餓你噶咯， 所以你就唔攞出嚟。 係啦，跟住咧，有時你就會我食咗啦，有冇食到麵包？我食咗啦，今日咁樣，咁暫時就唔攞出嚟住啦。點不知擺擺下就記得咗抌係啊，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咯。 呢個情況咧，你覺得係小朋友嘅責任，定還是係家長嘅責任？係小朋友嘅錯，還是係媽媽嘅錯先？ 我一定唔会话我妈有错 嘅 喎， 咁咪系咯，咁咪即系小朋友嘅问题啦。阿妈点会错嘅啫？阿妈唔会噶嘛， 系， 咁咪即系一定系小朋友嘅。 但我会即系讲翻呢个嘅谂法俾家长听咯。其实小朋友咧会真系，如果佢唔想食咧，可能佢真系会唔食，或者有可能系唔记得咗食嘅，咁就唔想俾你知道，咁所以就扼咗喺个书包。 但系作为妈妈，亦都冇可能每一日。你都要 check 住個小朋友個書包有冇食剩條蕉噶嘛？ 係噶，啲媽媽乜嘢都 check 噶，所以媽媽真係好忙噶，又要 check 住自己個小朋友，又 check 住自己的老公，真係噶。所以我向偉大嘅媽咪致敬。 又係去翻個問題啦，咁到底你 check 嘅時候，你係想 check 到嘢啊，定 check 唔到嘢咧？ 成日都係咁咯，係咪先？所以有好多小朋友依家。 去到邊唔使再同媽咪報告、因為媽咪咧已經喺 GPS 嗰度睇到自己個仔咧嗰粒點點啊，究竟行到去邊度？ 但呢個其實我幾反對嘅、不過當然媽媽們或者家長們唔一定媽媽啦，去到呢度。家長們就會覺得你冇細路梗係唔知啦，危險啊！你唔知佢去咗邊，有啲咩事啊？你負責啊！即係必定係咁樣啊嘛。但係調翻轉頭就係、由即係細細個開始，你就會覺得啊，我被跟蹤啊，即係好似唔係幾舒服啊。 呢個真係要攞一個平衡啊！即係 Black Mirror 裡面都有一集係講呢一啲啦，即係未來嘅科技，阿媽可以直頭睇到你。對眼望住啲咩嘅，即係呢個係 係啦。 不過講講真咧，就係、最近拜年咧，咁我身邊都有一啲有小朋友嘅家庭啦。咁、發現原來佢哋身邊都有一啲潮物咧，就係、小朋友有隻錶啊、就係、好似我哋嗰啲智能錶咁樣嘅。咁、媽媽咧就可以喺電話嗰度睇到佢哋去到邊啦。咁而小朋友裡面其實佢隻錶都可以打電話，可以 send message 噶嘛。咁但係佢家人同埋揀人，即係佢嗰個通訊錄裡面嘅人咧、都係要經過佢媽。媽媽嘅批准，佢先可以加人或者減人落去嘅，即係唔會話行行下街有個梁榮忠叔叔埋嚟，妹妹加我個電話俾你啊，你得閒可以打俾我噶咁樣，咁佢自己咧， 梁榮忠叔叔嚟嘅， 係啦，你入梁榮忠叔叔嗰度俾粒糖你啊，咁我妹咧就係、唔可以。 笑咩啫？哎呀， 突然間諗到畫面幾鞋脆啊！ 細佬過嚟，梁榮忠叔叔 打俾你，係啊，唔係白元浩打俾你，係梁榮忠打俾你，係啦，咁佢就。唔可以加呢啲陌生人嘅電話落去嘅，即都係要靠媽媽批准，咁經過佢咧先至可以加落。 點解咁唔信啲細路咧？ 因為其實而家你知唔知用緊個細路幾多歲啊？五歲啫。 好啦，如果係咁樣，你覺得佢五歲唔應該或者唔適合用呢啲智能產品，你咪唔好俾佢用咯。 嗱，咁我又有問佢啦，佢係啦，你咁唔信佢，你又要點樣？咁跟住佢就話。但是原來咧，而家係佢話，所以佢嘅所有嘅同學仔都擁有呢一隻錶，咁佢哋啲同學仔之間咧就可以互相聯繫，即係 send 下 message 啊，影下相啊 ，send 下嘢啊咁樣。咁佢冇咧，佢又覺得佢自己即係好似被排擠咁樣，因為佢哋個個自己玩緊。咁佢亦都覺得咧，其中即係媽媽覺得有用嘅功能咧，就係、譬如佢知道佢嘅位置就安全啲咁樣。咁所以 但隻錶唔見咗都唔安全。 係兩刃刀咯，就係嗰句咯。 所以都係嗰句，如果當你覺得個細路未有智能。嘅时候唔好俾佢用智能产品， 系啊， 即系如果你有智能先系好用啦，如果唔系嘥咗。 有时大人都冇，我想讲，但系都照用紧。 有时我阿妈都唔系好连接到嗰啲蓝牙耳机咁样，系咪？ 系啊，都系要其他人帮手啊。系啊，咁好啦，唔该晒。哦，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室外气温而家系20度，相对湿度83%，今日最高气温咧大约会去到24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 飞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电话机楼咁。反方向九龙入口去将军澳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都系慢车。咁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律伦街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呢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大家好，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在元宵佳节，我一定会拣陈皮红豆沙。记住，一定要拣啲靓嘅陈皮啊！ 点解啊？ 因为啲陈皮就好似我一样，摆得越耐越值钱，同越有味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我大个噶啦，我想搬出去啊！ 搬晒啦，个个都搬走晒。 都要有钱先得噶， 冇楼又点啊？咪系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 唉， 诶，咁不如沟埋两代人做同屋主啦。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同居老幼，喺英国做咗个社会实验，老嘅出地方，后生嘅就出心出力陪伴老人家，睇下结果系咪双赢。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零七分啊，吓、這个晨光财经第一线啊 ，Kitty， 我哋一齐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好吗？ 好啊，好啊。 啊，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啊。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啊 ，O 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 系，补祝阿 Dicky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系啊。Dicky 好有心、啊，话 Kitty 听日生日系嘛？ 系啊， 系啊， 我哋都系双鱼座。 开心，我哋都系双鱼座啊 ，Kitty， 我都祝你 Happy Birthday。 系啊， 咁啊，祝晒所有双鱼座嘅朋友 Happy Birthday 啦。 身体健康最紧要啊！ 开心开心啊！希望今日个市都开心翻啲啦。琴日个市真系麻麻地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下啦。但系隔晚美股又升翻啲，有冇得少少甜头啊？作为散户股民嘅我哋。 吓，嗯，诶，点都会弹翻啲啊！今日咁啊，弹完之后再算啦，再从长计议啦，唔紧要啊！星期五我又会同大家倾偈嘅。 系啊， 嗱，先讲下寻日做咩先？上半周都跌噶啦，已经。咁但系当中午我哋见到一个所谓嘅震撼弹嘅时间咧，都预咗下半周翻嚟咧，一定踩落去噶啦。因为咧上昼即系啱啱中午嘅时段咧，咁我都做紧直播，咁啊见得到，哎呀，真系落实咗呢个消息、哦。咁啊唔使讲啦，下昼起码跌多几百点啦，咁啊最后咧最多嘅时候咧跌过千，咁后来咧就九百点就埋单计数，讲紧下跌、哦。点解跌咁多咧？嗱，你话咩十年期美国嘅国债债息啊，又或者即系点样啲新经济股份回落啊，那个震撼程度都唔够寻日嗰个震撼弹震撼，就系讲紧呢一个咧股票交易嘅印花税咧就系增加咗三成嘅吓，咁啊。當然可能大家會話，誒咁 0.1 加到 0.13 係咪真係好多呢？咁啊，即係三成嘅數學嚟計。咁但係咧，呢、這、一個嘅幅度咧，咁當然就已經令到咧個股市咧就跌咗落去。我諗都幾個原因嘅，我自己好快咁等大家去理解一下呢個情況。咁啊，首先咧就係話對於呢一個全球嘅趨勢嚟講咧，其實都係見得到咧呢一個所謂嘅即係股票交易印花税咧，都係咧。一系咧就降低，一系咧就取消，譬如日本啊、英国啊，都好多已经做咗呢样嘢噶啦。咁内地点咧？成日即系香港啲政府官员话要同内地睇齐啊嘛。咁啊，内地咧就都系 0.1 但系咧就收一边嘅啫，就唔系收两边。我哋买卖都要俾，佢哋就唔系收一边。咁所以其实咧就是、香港比内地已经贵咗一倍咁多噶啦。咁好啦，咁啊再引申落去有啲咩嘅问题咧？咁因为咧不嬲卖衍生工具啊、避对证啊、认股证啊、牛熊证啊。交易所买卖基金啊，有杠杆嘅好，冇杠杆嘅好，逆向嘅好，总之全部都唔使俾嘅。咁好啦，咁但系买股票咧，仲要俾。咁究竟系代表啲乜咧？同埋咧，旧年咧个财政预算案咧，一啲即系庄家 ETF 嘅交易咧，又本来要交咧，都撤销埋嗰个税。咁但系今年咧就买股票就要俾。咁好啦，咁我自己觉得咧会有咩嘅影响咧？第一就系话始终咧，即系库房要增加收入，咁啊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考量啦。咁啊或者一个简单啲嘅办法啦。你话开征销售税又俾人闹嘅咁。咁我都同意，但問題係係咪真係多到收入咧？對於庫房會唔會係影響個成交金額咧？咁呢個又值得商榷嘅噃啊！仲有第二咧，就係話會唔會係令到啲投機者咧係會覺得，哇！ 咦我呢就俾佣金呢已经系比鸡上咁多，因为而家啲佣金好少㗎嘛，咁啲中小型嘅券商已经叫苦连天㗎啦。咁而家呢嗰、那个所谓嘅即係话股票交易印花税就系最大嗰个成本，咁大家会计数啦。咁如果我炒股票我要俾，我炒衍生工具唔使喎，咁会吸引咗啲人，甚至乎有个少少嘅唔系几好嘅感觉，就好似引咗佢哋落去玩啲衍生工具呢。嗱，不得而知。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数计数，真系一啲比较年轻啲嘅炒家，佢可能就会咁谂噶啦。咁甚至乎香港不嬲买股票个门槛都唔低噶、哦，因为嗱北美洲买美股大家知啊，不嬲都明噶啦，一股股买噶嘛。香港唔系一手手买，哇，真系买手饼啊，值十几万噶、哦。咁即系平时讲笑咁讲啦，啲分析员好中意话啊，好啦，分段吸纳啦。哇，如果你由分段吸纳，头先我讲嗰啲股份咧，肯定俾人闹啦。点分段吸纳啊？得几十几万一手、啊，仲分段，哎呀玩！咁所以，唉，即系都系难搞啲啊。不过咁啊，即系头先阿欧都讲，美股啊弹翻晒，生猛翻晒。咁啊，而家联储局继续都系会系呢啲即系超宽松、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咁点讲都好，弹翻啲啲都合理嘅。咁仲有嚟紧，仲有啲恒指执下位啊，大中型股啊，港股通概念啊。咁即系寻日咧见低位咧。即其实我都入咗少少市嘅，咁啊睇下今日会唔会系弹翻啲啲咁解啦。 系，咁啊讲到呢个财政预算案咧，都要问一下 Dicky 啊。你讲到呢个印花税咧，除咗可能影响大家即系投资嘅工具嘅选择之外咧，咁可能大家就认为首当其冲同港交所系咪有关啊？即刻跌啦，咁啊嗰啲消费股，因为就嗰个有一个嘅电子消费券啊，系咪又会即系嗰啲莎莎啊、卓越啊、嗰啲啊、饮食啊等等咧，就会随之而有啲上升嘅趋势？咁啊，股民可以点样去部署？或者考虑下咧， 這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Kitty， 咁啊唔系因为你生日问得好，系即系不嬲都问得好。嗱，首先咧，我会觉得两样嘢都系有影响嘅，因为点解港交所寻日个股价跌咁多落嚟咧？咁亦都系担心啊，会唔会咧，即系因为呢一个税项会有少少影响市场成交金额啦？因为好客观嘅，如果同一只股份喺美国亦都有挂牌，同一只股份亦都有喺内地挂牌，如果系冇呢一个所谓嘅日价高低之分的话，当然 ADR 比较贴啦， A 股往往可能会有个日价啦。但是假设我从一个理论的角度去探讨，假如三地的股价一样，而香港是硬是就多了一个成本，那个叫做即印花税是要比多一点的话，那很简单，那我就不在香港买咯，我就买 A 股那只，又或者买美股那只。当然这个是后话啦，但是呢起码在市场那一刻就会觉得即加印花税是被视为调节市场情绪一个即操作来的。因为内地呢是过去啊，印花税曾经好贵啊，0.5% 嘅，咁喺讲緊98年嘅时间，咁点解呢？就因为要调控市场嘅亢奋嘅气氛啊，咁就加囉。咁所以呢 A 股不嬲都係咁㗎，即係个事态炽热呢就加印花税㗎。咁所以而家都唔知係咪即係波叔都想讲一讲个气氛，咁佢成功咗㗎啦，因为一降900点啦。 咁、当然最高跌成1000点添啊，琴日。 唔係就係囉，当然啦，你当我讲笑啦。咁、但係呢好认真咁讲呢，我会觉得寻日下昼呢个市呢，你话港交所跌好，其他啲消费股嘅表现都好，其实又迅速反映咗呢一个所谓印花税或者系讲紧成个财政预算案嘅预期嘅，因为大家一路睇嘅时间，咁或者有啲已经估到，因为讲印花税其实咧已经系甚嚣尘上，虽然啦，即系我哋业界咧好多反对声音嘅，好多业界啲，譬如话团体啲，即系话主席啊、会长啊，都即系向政府表达个意见，当然不得要领啦。好明显啦，效果就系佢完全冇听啦。咁但系问题系喺而家呢一刻咧，我亦都咁讲，即系嗰个印花税，无论系一啲即系话消费券又好啊，即系加咩税都好，即系琴日咧，其实个股票市场亦都叫做迅速反映咗嘅吓。所以你话港交所要因为呢个因素跌，咁啊都叫做跌咗嘅。咁但系问题系佢升咗咁多，业绩虽好，但系亦都反映咗咯。咁所以有翻啲获利回吐又实属正常咯吓。 咁啊 ，Dicky， 不如讲下啲染蓝股份咧，有机会染蓝嘅股份啦。咁啊，见到你都接受报章访问，都有两只都比较睇好啊，用呢两个字啊，比较睇好咁样，包括系京东集团啦，同埋比亚迪啦。咁啊，原因何在咧？系咪个 size 都好受呢个恒指公司欢迎咧？仲有冇啲叫做冇咁热门，但系都可以抠下噶咁样？ 哦，系啊，有阵时访问就系因为佢写嘅字有限啦。其实我讲四只嘅，咁佢拣咗两只嚟讲，咁但系正常嘅，因为我都会讲话呢两只机会大啲，另外两只黑马，咁黑马佢就唔写啦，咁就 好啦，咁希望即係究竟會唔會中呢咁。嗱好簡單就恆指成分股維持咗好耐50隻。咁但對上一轉呢就加三就減一就已經52隻啦。雖然呢嗰、那個所謂嘅即係改革嘅檢討呢即係嗰個諮詢文件呢就未公布個結果，再下個禮拜先會講。咁但係呢嗰、那個執位呢就呢個禮拜唔宣布。咁好啦，咁有啲咩要注意呢，就三樣嘢嘅。第一就恆指啦，我會覺得既然已經打破咗50隻嘅呢一個所謂嘅上限嘅情況啦，上次已經，今次都可以再加咯。咁所以呢我會覺得加係好合理嘅，加兩隻亦都正常。咁頭先阿 O 講就話京東同比亞迪點解會揀先呢，就因為市值真係超大，即係京東係過萬億啦。咁比亞迪呢個市值因為隨著股價升呢都升咗上嚟，咁就算講過去全年流通市值呢佢都好高嘅，因為除咗你話講市值啊、成交金額啊、行業代表性啊、財政狀況呢啲會睇呢市值通常都稱先，同埋呢會係睇佢流通市值。咁所以如果計呢樣嘢呢佢就排得都幾前下，所以我就估佢啦。咁再者呢其實仲有其他啲呢都有相當大機會嘅，譬如話喂真係大健康嗰啲，咁如果你話揀隻京東集團入去，咁整返大利健康囉。咁當然你話喂咁其他啲喂咁京東健康得唔得呢，其實如果講佢流通市值講市值呢都夠，不過只不過上市嘅時間真係太短，咁所以可能要等一下添。咁再者呢你話華潤集團曾經呢就係成分股賣晒啲業務俾母公司變咗華潤啤酒呢，佢就離開咗成分股，係細隻咗好多嘛。哇但係細隻咗之後而家又變大返晒喇喎。 十幾萬一手㗎華潤啤酒。係呀， 市值佢都有機會㗎，不過即係你話係咪今次我唔敢講，但係都係我又要攞返呢張家輝嘅金句啦即係你今日冇呢就唔代表將來冇。咁即係話今季唔得呢就可能下季都得，因為講緊呢就係嚟緊呢恆指嘅成分股嘅數目會不斷咁增加，可能去到80隻，咁所以就拭目以待啦。最後講一句呢就係話大中型股小型股指數呢就會有機會入到呢一個港股通。咁我自己呢就都貼咗幾隻嘅，譬如你話即係半身股由藍月亮啊、泡泡馬特啊、V 星啊同埋小型股指數呢一個醫師醫療，咁我就覺得機會率都相當之高，咁大家參考一下啦。 係啦，大家多做工作啦。咁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諗下先。我持有藍月亮同係啦，藍月亮係啦。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聽日再傾啊。唔該 Dicky， 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喂，钟哥啊， 喺度， 有冇兴趣换下对波鞋啊？ 小白换唔换啊？ 我有几对咯， 够啦，再换系嘛？ 再换啊！ 因为咧，传统咧，新蒸头就唔买鞋嘅，但系我哋依家见年初已经十几咧，通常都系攞啲利是钱咧，我嚟买下波鞋啦。僆仔系咁， 你好啊，收到利是钱， 我派3000蚊，收得300蚊，我所以今日想讲啲廉价嘅波鞋。 你唔系唔知结咗婚就系要得到呢啲待遇系嘛？ 呢、這个待遇都几好啊，搵到赚到，身体好又派到。系咪啊？咁啊，点样可以身体好呢？就多做运动噶嘛。咁啊，见到咧，有大型连锁嘅一啲运动店咧，都做一个减价。因为咧，估计小白就认知多啲啦。通常咧，二月中啊，二月尾啲时间咧，其实就理论上就进行嗰全港最大型嗰个马拉松比赛嘅。 系系。 咦系，今年都暂停噶嘛？ 应该冇啦。 系啦，同埋好多运动咧转咗做虚拟啊。 嗯。 即系你系攞个 GPS 出嚟跑够某一个里数咧，同喺翻嗰条路跑过某一个里数，你就可以去到某一个嘅limit 之后咧，就得到个认证咁样嘅。 嗯。 就唔使自己成堆去到跑咯。 即系我喺屋企原地跑都得。 原地跑就唔得啦。 我原地跑。跑足一个马拉松 你点都要搵条路俾佢。 原地跑可能你保险咧，嗰啲减保费嗰啲标咧， 嗰啲就 帮到你手。 佢哋要打卡噶，而家嗰啲好多虚拟跑，去到某个地方你要喺嗰度 selfie 影张相噶。 但当然亦都有啲人系违规啦，即系会踩住绵羊仔或者揸车去到嗰位打卡咁样啊，都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咁但系你运动都在乎系咩？体育精神啊嘛。 系咯。 咁你冇体育精神就唔好参加比赛。 賽啦， 要 send 埋 GPS 嘅佢哋嗰啲。 咁就係因為嗰、那個運動跑有得、嗯、有得優惠。係 啦，因為都做好多大型嘅優惠。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原先呢段時間我頭先都講啦，係一個大型馬拉松嘅賽季嚟嘅、嗯、原先。咁即係理論上你會添置好多跑步嘅用品啊，即係跑步褲啊、跑步風褸啊、跑步襪啊、嗯、跑步鞋咁樣。咁但係今年冇實體嘅比賽、啊，點搞咧？咁佢哋就照樣大幅嘅減價。咁啊，招來大家啊，其實跑街都幾好噶，或者咧就直情結連啊，即係同頭先小白嗰啲講嗰啲叫做品牌或者一啲叫做手錶嗰啲智能量度你心血管啊，嗰啲咩咩心跳啊、血管啊嗰啲嘢嗰啲嗰啲錶咧、嗰啲 app 咧，就聯成埋一齊，就搞一啲虛擬嘅比賽。咁咧，如果你完成咗譬如10K 跑10公里咁樣，有喺指定嘅時間完成咧，你就可以咧。凭住自己呢一个成绩咧，再喺呢个铺头嗰度啊，买跑鞋或者买跑步衫，就可以半价或者六折咁样咯。咁、哦、其实佢都系想鼓励翻大家，喂，疫情差唔多退却啦，可以出翻嚟跑啦，咁样嘅一个情况咯。 即系如果我冇呢个成绩。就係、是、冇折頭啦， 係啊， 嚇！ 阿鐘哥你唔使擔心， 點解啊？ 如果你冇成績嘅話咧，其實好多品牌咧喺網上面成日都做廣告嘅，咁、有啲係低到兩折、三折。跟住咧，你買多一對咧，又再折上折俾你好多，你放心。 咁真係好奇怪啦！嗱，我冇成績就有兩三折，有成績都係六七折。咁我點解要有成績 咧？因為咧係唔同嘅 品牌唔同 嘛， 品牌唔同啊。 係啦，你有成績跑即係有成績嘅話，你買嗰啲咧就係專業、非常專業嘅跑鞋。係 啊， 冇成績嗰啲咧就係普通級嘅跑鞋。 大卡級。 所以我講呢個優惠俾唔係俾小白聽，唔係俾 Kitty 聽，我講俾鐘哥聽。鐘哥，你今年都要定立呢個目標。 點解？ 要在运动的界别创一番成绩，即是正所谓你成日都跟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要做些成绩出来、啊、要做些成绩出来，所以我想你在方方面面都做些成绩出来。 我有几十岁还要去跑啊？ 当然了，几十岁不用跑啊。 我钟哥我直接伤了都有跑啊，钟哥 我都没说你伤 了伤了伤了伤了 不应该跑的， 物理治疗来的，物理治疗来的。 但是即除了这个优惠呢，因为都要讲一段长一点的时间那当然要讲 Kitty 生日的优惠，因为生日可以拿到寿星女的优惠跟我们去一起享乐、 即是你说买这个运动东 西不是啊，饮饮食食啊，听日想着拿着你就是一张身份证就去嗰啲铺头，就指佢出嚟话：诶，有冇朋友生日？有啊，跟住指佢出嚟，跟住 讲讲到讲到新界， 好多餐厅咧都有咧一啲生日嘅一啲优惠噶。 呢个生日优惠咧，系咪一定要生日嘅当事人去签卡先至有优惠噶？即系譬如我同阿 Kitty 去， 系 我阿 Kitty 生日就唔系我啊，咁我签卡。咁咪應該冇優惠㗎， 有優惠， 咪應該係 Kitty 簽卡先有優惠 啦。佢 我俾張身份證佢睇就得㗎啦。 係啦，咁所以咧，聽日崔傑彤咧係王牌嚟嘅，喺飲食界別啊，你真係做到飲食界嘅 KOL 啦。因為只要講咧，呢位小姐今日生日喎，有冇優惠先咁樣？跟住可能咧，連啲餐廳咧都會突然間諗，其實冇嘅， 本身冇嘅， 不過都 你咁問到啊， 整兩 少你 整兩嚿甜品， 係喎， 整兩嚿甜品俾你食。 以前咧咁喺去一啲主題樂園嘅時候。你生日是有優惠定還是好似免費的？ 免費 的。 但是而家隨住嗰個入場費都咁低啦，咁其實我哋每一個人的自身價值是不是都是低了嘅？即係都唔係好值錢啦。而家都係幾廿蚊， 幾廿蚊都係啲心意。 生日又點啫？四廿蚊就買起你啦，都去睇魚啦，睇熊貓啦。 點解咁平咩？ 好似係啊，啱啱推出新優惠啊，係啊，有幫你 check 過啊。如果喺海水公園嗰、那個酒店嗰度住咧。如果你願意上嗰啲優惠碼嗰啲 link 嗰度撳咧，撳完之後188蚊住一晚咯，再包兩張入場票咯、門票咁樣係啊。 咦，咁我可以考慮一下喎、 啊。你考慮一下，你聽日已經免費入去啦。 跟住住一晚，禮拜六我又唔使翻早。 係啊， 係 啊，我建議係咁樣嘅，你嘅行程我已經幫你諗埋。係啦、啊，首先啊嚇，你要約人先啦。 係啊係啊。 你如果約唔到人咧？你都可以一個人孤零零， 我仲有一日時間，首先約咗人先， 你就可以一個人孤零零咁樣做完神光第一線，自己再揸車入到去香港仔那位叫咩啊？ 咩黃竹坑？ 係黃竹坑站嗰度，跟住自己玩。 正話 O 咧就講到話嗰對波鞋，即係而家過咗年啦，過咗農曆年之後咧，哎又有折頭又剩啦，即係相對嚟講，因為驚啲人喺新蒸頭唔買鞋啊嘛，咁就會平啲啦。咁即係調翻轉頭，其實過年前。 是必定多人买鞋的嘛。 是啊， 你有没有留意过年前他们有没有加价，即是静静鸡加了价，你知不知道？ 没有，我问过一些小商店、或者一些连锁运动铺，我说喂，今年销情如何啊，咁样、即是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都想答两句了解一下行情，他们普遍的sales都说冇咯，就算我唔使钱卖俾你啊，我成间公司今年都要蚀钱啊，咁样，佢哋都系咁样讲啊。 点解啊？哦，即系因为真系少咗人出街运动，所以啲去耗损就少咗。 系，同埋加上上年疫情嘅原因， 大家行街嘅意欲都冇。 系啊， 有时都唔系净系为咗跑步，有时为咗靓啊、衬衫啊咁样。咁我哋都少咗出街，可能真系少咗花费喺即系外形上边。 你唔使靓俾人睇啊嘛，譬如旧时我哋去健身室嗰度举铁咁样先算啦，即系可以哇咁你大家都。穿得靚靚仔仔咁樣啊，心口脹卜卜咁樣啦，係咪先？又打卡又成咁啊！有啲女仔去健身室嘅時候都會穿到哇成個 model 咁樣噶嘛，係穿到成個 model 咁啊，唔係佢真係個 model。我冇睇嘅嗰啲， 淨係睇到個衫，睇唔到身形。係 啊，我淨係睇到佢，哎只波鞋幾靚喎，跟住我就做翻自己嘢噶啦。係， 淨係睇波鞋， 唔睇其他嘅，目不斜視係我嘅作風。 辛苦你啊， 係識我嘅人都知道係咁啦。 唔係，咁你應該換個第二間健身中心啊。或者一间有嘢睇嘅， 哎呀，我谂住孖埋你去啊嘛，即系同你一齐去有嘢睇嗰啲。 喂，但系随住而家即系啱啱呢一个即系健身室又开翻啦，咁希望即系呢个零售业啊，又或者即系卖波鞋啊、运动衫啊呢啲，都随之会即系多翻啲生意咯。 系啊，希望大家就用下钱啦，特别系啲家长啦，熬下小白先。 有啊， 你个仔系时候买新波鞋啦。 你知唔知佢咁啱呢啲翻学鞋，啲波鞋又唔啱着啦。 啊，细路仔。脚大得好快， 即系大得好快，好彩可以留翻低俾弟弟啫。 咦，系喎， 系喎， 跟住弟弟只脚都大得好快。 咁啊，起码着多次啊，系咪？ 系咁啊，系。 如果系咁样，为咗唔好浪费啲波鞋，你使唔使生多个啊？ 咁啊，唔会啦，够啦，够啦，够啦。 数唔系咁计， 系咪咯？ 系悭咗对鞋， 你要捐咗佢啦。 唔系，同埋啲鞋可以捐咗佢啊，好似小华咁样讲。 都好多方法嘅。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即系促进下香港消费啦。即系琴日份财政预算案都有讲有消费券啊嘛。咁消費券就係叫你消費啊，你儲唔起啊，佢最好嗰樣就係你有冇得儲起啊？ 冇得儲，一個月用 曬。你嗰個月一定要用曬佢， 即係我都冇留意得好詳細，一個月要使曬佢。 唔係，佢一個月咧俾一千蚊你，因為佢 total 係五千蚊嘅，即係分五個月俾你。但係你每次就只能夠用一千蚊咯。 呢個就係重點啦，鍾哥，如果你驚自己使唔曬咧，我哋同你一齊消費，好唔好啊？ 好啊， 好喎， 我都要留意下嗰啲詳情，到底可唔可以夾埋一齊三張消費券用曬？ 係喎，喂，都好喎， 買一份生日禮物俾我。 哇！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二月二十五日係一年嘅第五十六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309日。2011年二月二十五號。约翰 F 肯尼迪号航空母舰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举行切割首钢仪式，正式开始建造。约翰 F 肯尼迪号航空母舰，简称金乃迪号，为福特级航空母舰的二号舰，亦是第二艘以约翰金乃迪为名的军舰，纪念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金乃迪。2019年12月在美国维吉尼亚州举行受洗下水仪式，预定在2022年加入海军服役，未来将协助美军执行海上安全及人道主义救援等工作。2月25号出生的朋友容易和身边人发生冲突，相当情绪化，不喜欢计较小事情，拥有强大的自信和自尊，具有不容忽视的内在力量。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加入纪律化的生活，可不可以舒缓你性格上的不足？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建造巨大的海上要塞，是希望海上安全，还是令到海上更加不安全？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葵涌丽瑶村桂瑶楼发生怀疑谋杀案，一名男子死亡，一名女子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话喺凌晨四点几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佢嘅母亲喺单位内用刀袭击父亲，父亲头部受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现至清晨5:40不治。警方拘捕涉嫌施袭的女子，一度将案件列为伤人，其后改列谋杀。沙田圆洲角路昨晚大约10:30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电单车沿住圆洲角路往大涌桥路方向行驶，一架的士就沿住圆洲角路往黄屋里方向行驶，的士右转驶入江背街的时候，两车怀疑相撞。40岁非华裔电单车司机头同胸部受伤，昏迷送院。53岁男的士司机通过酒精测试，他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正系被扣留调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话，个别国家就涉及新疆的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中国坚决反对，亦都不会接受。陈旭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发言，指个别国家对中国存有偏见和误判，又指中国政府已经接待过超过1000名各国外交官、国际组织人员、传媒和宗教领袖等到访新疆。去过的人都表示，他们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和西方传媒描述的完全不一样。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早前呼吁中国允许联合国人权官员访问新疆和西藏，调查涉及侵犯人权的指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5，日元106.01，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1，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97，新西兰元对美元0.744。日经平均指数报30,180点，系升5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66美元，卖出1,802.3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提下大家咧，部分地区有雨啊，咁啊揸紧车嘅你咧要小心驾驶。咁先报告港岛路面啦。港岛咧较早前咧就北角英呢个健康东街啊，因为有啲紧急维修，近渣华道至英皇道嗰段咧曾经有封路措施，而家封路就开翻噶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在果栏附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咧龙尾喺小沥源附近，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就冇咁塞车啦，之前就交通较为繁忙嘅，而家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单车公园。港岛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和富中心段咧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好中意听英文歌， 但又唔知边只歌好。 一个礼拜有咁多新歌点听啊？ 有人话俾我听边只歌最好嘅。星期六晚我冇加， 星期六晚我冇加去。 嚟你屋企听三啲啦。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嚟你屋企听三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但又唔知边只歌 好。李志安，环球网。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陈秋华。 而家做紧助理管工学徒的佢，曾经因为对地盘工作不了解，所以好惊同判头同工人联络。但是佢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学到好多专业知识，加上佢在地盘事事亲力亲为，而家佢已经可以同地盘工友打成一片啦。 想知道陈秋华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圣斗士星矢， 仲记唔记得喺那些年九十年代初期，每逢周末，我哋都要有一日系挨眼瞓，等到过咗凌晨十二点嘅时候，就可以睇到一集非常之神圣嘅卡通片《圣斗士星矢》咧。想当年，《圣斗士星矢》嘅气势可以话系一时无两。由于呢套卡通系有好多暴力啊或者系血腥嘅镜头，咁所以电视台咧就安排佢喺半夜嘅时候先至播放，咁所以唔少嘅星矢迷当年都有唔少为佢而挨眼瞓嘅经历噶。圣斗士星矢系一套1985年底嘅时候开始喺日本连载嘅漫画，由车田正美原作，喺86年就开始有动画版嘅播放。故事以希腊神话为背景。女神雅典娜为了守护大地，去对抗海王波塞冬以及冥王哈蒂斯，而她身边的圣斗士当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星矢、子龙、冰河、阿信和一辉了。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当然就是这五位的少年以打不死的精神去爆发小宇宙，挑战比他们更强的人或者神。其实小宇宙这个可以说是当年由星矢衍生出来的潮语，到今时今日我哋都仲用緊嘅。 係呀，而家做啲乜嘢呢都话爆发你嘅小宇宙啦。都係星矢嗰度开始。 喔、哦、真係唔讲唔知道。 啊、你唔知呀、啊、 細个有做緊呢个圣斗士星矢嘅、嗯、但係我就真係可能细得滞啦。 瞓咗係咪 瞓咗，但係、我知道我哥就好鍾意，所以某啲人物我仲有少少印象，咩子龙啊， 係 咪阿信啊， 我哋都噏得出三个喎、 啊。 子龙逢星期一至四晚轻谈你都听到嘅、 嗯、 都係嗰个子龙喺嗰度嚟嘅。 有事走先啦。 大家都唔理佢。 嗱，嗰啲圣斗士 咁阿信我哋都有啦。是 先， 如果你咁 讲，咦，你又啱喎、 啊。阿崔启道，你都有事啊？ 就嚟集齐咯， 就先我自己讲咁样。嗱，咁啊，圣斗士星矢咧，咁我第一个感觉，即系而家睇翻转头咧，即系对于做咗呢一行之后咧，我就知道原来啊，你喺嗰、那个嗰、那个叫做剧集名，又或者个节目名里边加咗自己个名字落去咧，呢、這个名字就可以永垂千古嘅。嗱，你就算冇睇过圣斗士星矢，你都会记得个主角就系叫做星矢咯。 哦、 即系会好容易入脑啊！大家 就樱桃小丸子咁啊， 系啦，咁你会记得小丸子咯，咁你会记得呢个名字，所以将嗰个名字融入咗落个剧集或者个节目名里边系好重要。所以第一个明白呢个道理嘅，咪就系欧瑞强咯。 Albert 瑞强，你永远都会记得欧瑞强，因为佢系 Albert 欧瑞强。 哦，所以你个环节就叫做九点半钟 梁 荣忠 咯，就系咁样嚟咯。一定要啲人记得你嘅时候，你就要用自己个名冚到落去嗰个节目名里边，咁就记得。 系正所谓咩啊？嗌我名， 嗌我名。 你睇紧咩啊？星矢 就系咁样。嗱，咁除咗你话叫做爆发小宇宙之外，另一个咧就系究竟佢用过啲乜嘢招式啊？ 哦， 這個就是很多人要去，究竟你記得多少先？ 星雲鎖鏈 星雲鎖鏈其中一個啦。 好啦，我就係記得呢個咋。 咁因為以前咧，你就唔會記得，唔會有咁多叫做即刻上網或者互聯網可以幫到你啊嘛。以前翻學咧，就大家鬥記得幾多。 嗯。 你記得幾多招先？咁佢記得幾多招先？ 係。 梁國希，你記得幾多啊？ 我到而家都仲系铁粉嚟嘅，吓、 嗯，而家都仲系啊你， 而家都仲系啊，不过我个荷包就唔系佢哋嘅铁粉啦、 嗯， 即系我都有睇翻佢哋啲漫画啊、动画咁样，啲招我谂， 你追唔追得翻晒啊？ 你讲动画？ 唔系即系嗰啲招式啊、内容啊、古仔嗰啲。 嗰啲主要嘅角色系追得翻嘅，咁、 嗯、 因为其实咧动画咧，即系当年啦，系去到嗱漫画就去到冥王篇，咁但系咧动画就系去到海王篇咧就腰斩咗噶啦，当年。咁、 嗯嗯、 所以我就系、是、个记忆就停留咗喺嗰度嘅，直至到唔知十几廿年后咧，佢再重启嘅时候，我先睇翻，但系就 最近呢几年啦，又开始 系啦，我又冇即系冇咁好吸收力啦，已经。 嗯。 人大咗啲招式。 系啊，咁但系你讲话星矢嗰啲五小强嗰啲。就一定記得嘅。 我星矢第一招， 天馬流星拳， 一定記得啦。天馬流星拳，嗰、那個畫面就係好多個拳頭喺度砰砰砰砰砰砰打你，即係好似而家嗰個emoji 都有一個係咁樣拳頭咁樣。咁另外，阿崔傑同嗰個係邊個用嘅？星雲鎖鏈， 阿信咯， 信 就係、是、阿信， 我就記得， 真係阿信。 因為我覺得佢係幾型嘅，即係細個覺得女仔睇咧，覺得阿信係比較型嘅、 嗯。你有冇以為阿信係女仔嚟啊？ 我有啊。我有啊， 好多人都以为 系。自从跟住我见到郑伊健之后，我就知道，原来阿信系男人嚟嘅。原来长头发唔一定系女仔嚟噶。 好啦，咁一辉个用边招啊？一辉， 凤翼天翔咯。 凤翼天翔啦，冰河咧？ 冰河咪钻石星辰拳咯。 嗱，呢个就系佢哋入门版本啦。 系。 咁佢哋每人唔止一招噶嘛。第二招系乜嘢啊？即系佢哋即系升呢之后，第二招系乜嘢啊？ 有星雲旋風啦，阿信、 嗯， 跟住然之後一揮嘅，嗱我又唔會話升咧嘅，咁鳳凰幻魔拳咯，勁啲個招咯。 呢啲我真係唔記得，所以我都而家咩可以上網。 庐山降龍霸啦，同埋天馬碎星拳。 庐山升龍霸啦，有子龍嘅。 係啊， 嗱，譬如天馬流星拳之後有天馬迴旋碎擊拳。 庐山升龙霸我有印象喎、啊、呢、這个 庐山升龙霸 系咯系咯， 跟住系降龙霸就系咩嘛？我好记得好浪漫噶，佢有阵时用咧，即系佢话点解会叫降龙霸咧？降、嗯、龙有悔， 嗯， 系啦，咁佢就话啊，要系同归于尽嘅，咁即系其实每一次咧，我都唔知点解佢打嚟打去都未死噶嘛，跟、 嗯、 住会突然间走翻出嚟啦。同埋咧，星矢咧有一样嘢同足球小将唔同、 嗯， 足球小将嗰阵时候我哋讲咧就系、是、你中间 miss 咗几集咧，翻转头都仲打紧嗰场波噶嘛。是是是，但星矢你冇咗一集，你冇睇到咧，你翻学校听啲同学复述咧，咁你系大件事啦。 嗱、嗯，咁都而家隔咗咁多年，你就唔惊剧透啦。咁但系嗰阵时一路喺度估紧，究竟边一个系嗰个大坏蛋啊嘛？即系最初喺黄金圣斗，即系黄金圣衣篇嘅时候，咁原来最后咧同双子座有关系嗰、那个嗰、那个嘅噱头，我觉得几吸引。即系原来又哦，原来呢个先至系啊！原来以为佢系中咩？唔系佢系奸嘅，以为佢系奸咩？唔系佢系中嘅。即系嗰阵时细个睇咧，就会觉得嗰个剧情扭嚟扭去几吸引。 嗯。 但係而家你就發覺咧，佢扭嚟扭去咧，就係佢嗰個 formula 咧，就套用喺其他卡通片都用緊嘅。係、 嗯、 啊，咁但係咧，有趣嘅就係咧，到去結局篇咧，即係大家都係好覺得啊，星矢係咪會同雅典娜係一對嘅咧？由頭到尾冇講過，你係硬係覺得係，即係冇嗰個大團圓結局嘅、哦 嗯。 而星矢喺個故事嘅最開端，佢係想揾佢家姐，最後都好似係未見到佢家姐嘅。 唔系咁，先有得继续画啊嘛。 系啊，但系问题而家嗱，真系嬲嘅。佢系画下，突然间又会停咗，跟、住又重启，又再画过、 嗯， 又或者揾第二个漫画家再代画咧。咁所以即系某程度上，我都有少少，唉，好心酸，好失望。 咁而家新嘅会唔会同以前嗰个味道已经好唔同 啦？好唔同啦， 即系再睇，即系可能譬如剧情啊，或者样啊，或者嗰个流程啊，都已经好唔同噶啦。 即系佢玩平衡宇宙啊嘛，又、平衡时空啊，即系嗰类又时光又穿越啊，又剩好多嘢玩嘅而家。 咁、当然啦，即系佢随住佢呢个品牌啊，呢、這个即系星斗士星矢嘅品牌越嚟越大咧，咁其实 Netflix 都有噶，即系嗰个串流平台。 哦，系啊。 咁佢就重新再画过添，但系佢就用咗。一个数码即系 3D anime 啊，即系数码动画化，就画咗一个 season， 即 系 画咗一季噶啦，已经嚟紧都可能会继续有，即系见到佢唔系净系主打日本市场，即系已经系希望世界各地，当然佢而家已经系世界各地都有粉丝啦，咁就希望可以再多啲人，同埋再拉长啲佢嘅。 个战线 或者寿命 其实佢喺欧洲方面咧就好红嘅，即系喺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咁跟住后来咧喺九十年代咧系有尝试过去进军北美嘅，嗰阵时佢同龙珠咧就系可以话系同时间喺北美洲出现，但系咧即系佢玩具啊嗰啲各方面都有，但系龙珠咧就叭叭声，圣斗士咧。 就慘啦，好快咧就已經係好似我唔記得有冇播曬添啊！你直情喺嗰啲咧豆豆城嗰度嗰啲大特價區嗰度，你係會見到佢啲玩具咯。 我記得我細個都有佢啲玩具喎， 係 一係啊一盒盒咧，佢我印象中係好靚嘅，即係佢嗰啲盔甲咧係可以摸出嚟 噶。而家都係噶，而家都係玩緊咁樣。 係啊，都係玩緊呢個。不過最影響深遠咧，應該就係細個同我哥睇咧，即係你實會打交噶嘛兩個，即係打嚟打去。 打你嘅時候，老山嗰時。 用拳咁就会咁嗌出嚟啊！所以我就啊，你哋一路讲啲招式咧，我开始有翻啲印象啦。 就系俾人打嘅时候，俾人哥打嘅时候，所以唔紧要噶。下次有啲咩事爆发，你嘅小宇宙啊！ 双子星天蝎与水瓶，云后面还藏着白羊金牛，风里有天平，星有多少那数得清，只知心中充满激情，能为自由而入万重烽火，端上我生命。政策好汉要刻下名字，不许这宇宙及浩瀚银河当我在此，不屈者与我本同意志，即使失意创伤一笑置之，挥我生命写正义故事。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 ，Monday 至 Sunday， 大家都知道系星期一至星期日啦。咁到底 Blursday，B L U R S D A Y，Blursday 系边一日咧？林慧，转头话你知。 是男是女，今天也可以性感。是男是女，今天也可以不安分。用茶色春光吸引出别人，是男是女今天难得去再分，是红是痴分不了打扮太伤感，但强暗中发觉着个平衡，男共女非狂也非醉，对调着位置却偏各有快感，无绝对非男与非女，性别现在叫也许，不理不听不问，时时也也许，闪了不知抱着谁，是男是女根本已不再要紧，任由自己的心态跟住爱归还，但最要紧开心过着一生。 BLURSDAY Blursday 呢一个字系新字嚟噶。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嘅期间，大家成日都喺屋企在家工作，小朋友之前有一段长嘅时间都要停课。喺冇翻工、冇翻学嘅情况底下，大家日日嘅生活都千篇一律，真系好容易令自己唔记得咗今日到底系星期几嘅。就系因为咁，就衍生咗呢一个新字出嚟啦。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有人话 Today is Blur's Day， Today is Blur's Day， 即系话今日唔知道系边一日。不过如果有一日你都觉得 Every day is Blur's Day， Every day is Blur's Day， 即系每一日都唔知道系星期几、边年、边月、边日，我建议你快啲帮自己定啲新目标。如果唔系啊，啲 time 都唔知点 kill 啊！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小白？ 香港咧有好多人咧、嗯，即系都会选择网购嘛， 喺、啊、 网上面买嘢、嗯嗯。大家有冇试过退货？ 有， 系啦。你咩情况底下退货？嗱，如果我自己嘅话咧，即系买咗啲嘢，发现咧，哇，嗰、那个 size 啦，第一，如果佢烂，梗系要退啦。第二个 size 咧，差好远、哦嗯。例如我头先讲开鞋啦，我买对鞋翻嚟，我原本着41号嘅，啊，原来呢个牌子咧，我41号就着唔落，我要买佢42或者43号。咁、 嗯、 去到呢啲位咧，咁佢哋就会安排退货嘅，咁、 啊、 退货又会包埋钱啦咁样。你哋有冇试过乜嘢情况退货？ 都系 size 啦，同、埋有次佢寄错咗俾我添啊、 嗯， 即系我明明我当我要件格仔恤衫咁啦，佢见咗寄咗件花衫俾我，梗系寄翻俾佢啦。 两样嘢嚟嘅喎， 有冇靓啲先嗰件？ 冇啦，有我就要咗佢，都几好啊。 系啦，咁原来我哋头先讲呢两个原因咧，都系最常我哋网购嘅人咧会退货嘅原因嚟嘅、 嗯。 好啦，咁但系仲有其他嘅原因咧？都是因为呢某一啲嘅情况要退货，但发觉呢就越嚟越离谱啦。係啲咩事呢？第一，发现实体同埋呢一个嘅相片，你买嘢时候嗰张相呢个样实在差太远。买完之后有啲买家呢就发觉喂好似变咗两样嘢喎。於是乎呢就要求退货。咁、呢个情况呢原来经常都会出现喎。咁我自己呢喺网上面曾经见过有啲网上面嘅铺头呢佢有一样真係做得嘅。佢为咗防范呢一个问题出现实体或者同呢一个照片你哋话即係啲网民话太过唔一样啦、我用 AR 技术。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網上邊嘅時候一撳個掣咧，咁你個電話或者電腦咧就會 show 到一個立體嘅樣嘅，係、啦，咁你就可以睇到呢個立體嘅樣咧，就去判斷你要唔要呢件貨。例如我買嗰個係我想買嗰個 headphone 嚟嘅或者波鞋嚟嘅，我一撳個掣咧，佢嗰個立體嘅樣子就會喺曬我電話入邊出現。我無論點樣喐咧，我就會原來就鞋嘅後邊係咁嘅樣 子。其實呢個冇乜用嘅， 點解咧？ 最初如果你當未有呢個科技之前，你咪話睇一張相，跟住你話張相呃我， 係啊係啊係， 官途無限好啊嘛，成日都講呢句官途無限好。好啦，咁啊睇張相，你覺得佢呃你，於是乎你退貨。咁、你覺得而家佢俾呢一個立體360度你睇曬，佢冇呃你咩？ 佢都可以寄另外一樣嘢俾你嘅喎， 佢一樣可以呃你噶嘛，係咪先？ 但起碼我買嘅嘢，大概知道係咁嘅樣喎，係咪先？好啦，咁如果有啲一定要退貨嘅係咩咧？當然，如果你話買到盜版啊、假嘢嘅話，嗰、那個咧就一定要退啦。但如果有啲人咧係，喂，我撳錯掣，撳錯掣，你覺得個賣家應唔應該退貨？ 即係你講買嗰個人撳錯 咗，買嗰個人即係自己手痕撳錯掣，係啦，可能原本買一件嘅，我撳多咗個零，買十件， 十件咁樣， 係啦，咁貨真係嚟咗，咁我退唔退啊？ 你講如果嗰件貨啊，如果嗰件貨係當炒嘅，我梗係收翻佢啦， 係咪先？ 收翻佢賣過啦。咁但係如果係即係如果真係對方撳錯嘅話咧， 如果作為一個老闆啊，應該係唔接受嘅， 係 因為佢自己犯嘅錯誤啊嘛。不過而家好多鋪頭都係會接受翻嘅， 即係如果你冇拆開啊，或者冇損毀過啊，咁可能佢都會收翻埋俾被告， 即係會承擔翻呢個風險嘅。而家好多都 係啦，係啦，嗱，仲有啲都我睇落去都覺得唔知應唔應該退貨嘅情況啊。例如有啲咧就話到我件貨買咗啦，不過咧喺同嗰個嘅客戶服務傾嘅時候咧，我發覺對方嘅態度好差。雖然我落咗單，但我都透過呢個投訴嘅機制咧，去到取消件貨。咁呢個咧都係令到啲商家咧好頭痕嘅一樣嘢嚟嘅，因為有好多人咧就藉住呢一個理由咧就話，哦，可能你服務態度唔好啊，我而家連件貨都唔要啊，如果唔係咧，我就去邊個機構嗰度就投訴你啊，咁啊搞到佢哋都要焗住。即係 cancel 嗰件貨咁樣。 係啊，呢個係分幾個層次嘅，即係投訴咧，即係我哋好投訴之都啊嘛，好有層次嘅。你第一樣投訴會點樣投訴啊？點樣去投訴一件事啊？ 直接話佢你哋啲人冇禮貌咯。 即係你會揾相關嘅對口單位， 係啦， 直接同佢講。 係啊， 講中文定講英文啊？ 咁睇下你嗰件貨喺邊買啦。嗱，如果係喺香港本土嘅，我都會講翻中文嘅。 唔好理佢喺邊度買。通常咧個層次遞升係點樣呢，找對口單位，面對面或者聲音打電話，就是用中文講一次，他不接受用英文講一次，再不接受寫封中文信去，更不接受寫多封英文信去，最後他就會受理。即係呢個就係好好有趣，亦都係好無奈，亦都係呢個獨有嘅香港特色嚟嘅。 即係佢覺得睇英文信咧就正式啲嘅。 唔知點解， 認真 總之啲人見哦，個英文信啊，我退啦，即係咁樣。任何嘅投訴都係即係朝住呢一個即係不記名或者不成文嘅制度咧，逐步遞升。 哦，我又冇試過， 係咯，我都冇試過。下次打封日文信俾佢先。 下次希望冇遇到。 唔係你打封日文信，阿羅呢？佢講咩？你邊咗？完全睇唔到啊嘛 ，ignore 咗我啦，跟住。好啦，令到另外一個方法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令啲商家都好頭痛，就係咩咧？有好多嘅優惠喺網上面做啦，但係有太多嘅網民咧，佢哋諗住用一啲叫做優惠嘅條碼，咁啊買嘢啦，咁啊可能我用咗呢個曲咧，我就有7折嘅。咁但系买完之后咧，我唔记得咗揿，于是乎咧钱我就俾咗啦，但系我冇用到我自己本身嗰个可能优惠嘅，譬如EQ 盘咁样，搞到咧佢就要同翻嗰个嘅卖家个铺头讲，我要取消张单，因为我要用翻呢一个嘅曲嘅咁样。咁呢个咧都系令到啲铺头咧好头痕啊，因为佢哋牵涉咗太多嘅工序啊，要人力咧去到处理佢嗰张void单。 但系你呢个咧，我真系我要调翻转头讲下，即系我嘅经验里边咧，我真系可能我帮衬，即系喺网购上面嘅铺头几好喎。佢会主动同我做嘅呢一样， 哦系咩？ 系啊，即系哎呀，唔记得咗，唔紧要唔紧要，我帮你搞。 哦，咁啊真系几好。 跟住佢会取消翻晒，然之后你揿翻呢一个啦，咁样，佢会帮我搞。 系，我承认我有曾经咧都系有嗰啲优惠码谂住买嘅，咁但系我真系唔记得咗。咁于是乎咧，我系处理个方法系点咧？我唔系喺网上面搞啦，我直接打电话去，打电话去间铺咧，同佢道晒歉啊，佢真系唔好意思，因为真系我错啊嘛。咁对方咧就真系好似头先钟哥所讲一样嘢咧，就系啊，对方其实都好好。其实人呢，一对人的时候就是你有礼貌，大家都会想着，哎，你有礼貌我就尽量帮你啦。你一打电话过去就是，我要取消张单，人家真的不知道什么事，人家都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帮你，是不是？ 我突然想一想，即你就说一见到面有礼貌就会 多数帮你， 是啊， 其实两个极端来的，你有礼貌会帮你，你好没礼貌他 都 会帮 你。 我又冇谂过呢样嘢， 你话你精唔精啊？你唔精我打爆你个台啊！ 跟住啲铺头啲人就喂佢实在太烦啦，喳喳林搞掂佢，跌佢走啦。 呢个又啱喎，真系。但系睇你演唔演绎到啦 吓。系啦，咁但系想大家相处好，咪有礼貌同人讲咯，系咪？ 不过就小心啲啦，即系喺网购上面都即系除咗有陷阱之外咧，即系自己都要即系留意多啲嘅。如果唔系咧，你就可能会即系蚀咗啊，或者咧搞到好大嘅麻烦啦。好，唔该晒小白，就嚟去到早上嘅9点啦。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90%。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到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咁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今朝早嘅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就是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去星河名居。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元宵佳节，我丰收快活人送上莲子百合糖水。 曾公子，你咪想同我连生贵子百年好合呢？ 喂，姑娘，你误会啦，我系想话，再苦嘅莲子，只要一家人齐心炮制，都可以变成甜蜜蜜嘅糖水。 哦，陈公子，咁你话呢？ 嘿、hey, ，只要系有林忆莲嘅莲字，我就欢喜嘅啦。 咁实在太好啦！我其实唔系今年，我系忆莲啊。 唔准啊吓！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啊，道指狂升啊，升424点啊，创咗收市嘅新高啊，标普500指数咧升44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32点啊。个股方面又点睇呢？苹果公司嘅行政总裁库克咧喺股东会上面表示咧，正考虑增加派息，咁啊股价咧收市咧要收窄嘅，咁啊周三啊收报125.35美元。啦，咁啊，亚马逊咧就要跌啊 ，Facebook 咧都要跌嘅，至于 Netflix 咧就有得升啊吓，咁啊，市场继续关注啊美国债息啊持续上升，不过都无咗咧美股继续亢奋啊，今日港股有冇机会升翻啲啊？咁睇 ADR 咧就有机会啦，希望今日咧大家平平稳稳平稳上升，散户股民咁就开心啦。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好，今朝早嘅失败奶咧，我请嚟呢位嘉宾咧，就系一间旅行用品店嘅创办人啦，嘅 Kelvin 啊，早晨啊 ，Kelvin， 早晨 Kelvin， 喂，早晨早晨， 系，咁我知道啦，嗱 ，Kelvin 咧而家就虽然做紧呢个旅行用品店，不过之前咧佢都有唔少嘅创业经验嘅，咁我都唔知道叫佢做好彩啊定唔好彩，因为如果佢之前做嘅生意搬嚟而家呢一个疫情做咧，咁就应该好大件事啦，因为嗰两样嘢咧分别就系、是。 第一搞 event management 啦、做一啲活动 嘅 统筹啦。另外一个咧就系、租借 WiFi 蛋嘅服务啦。 嗱，不过咧WiFi 蛋同埋咧呢个 event management 咧，其实市好嘅时候咧，真系 又真系好劲。 系啊，真系好。我试过有一次咧，去一间租借 WiFi 蛋嘅铺头嗰度借 WiFi 蛋咧，佢话借晒，佢话借晒，因为啲人未还啊，咁样 排队都冇得排。 因为同埋佢要控制个流量，嗱一阵又可以问多少少啦。不过先同Kelvin 倾啊，其实即系由一开始创业，譬如呢个 event management 啊，到WiFi 蛋，有啲乜嘢创业嘅心得可以同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去分享一下咧？ 做 event management 又唔需要特别有个当前即系个特别 office 或者抌多资金出嚟，咁啊叫做 start 间公司去开始接 job 啦。一路做咗年几啦，咁就接咗大通常一啲比较细啲嘅 job 嘅，咁啊一路做下啲 job 就比较大啲啊，多啲元素啊，多啲设计嘅元素喺入边啊，咁样啦。咁就但系去到咁上下咧，就开始同一个 partner 有嘅问题出现啦，因为就即系其实一路都冇乜嘢嘅，但系同佢其实又唔系真系好夹嘅，即系大家谂啲嘢咧。其实都唔系好夹，只不过曾经做过同事嘅，即系唔系好熟嘅。咁啊，呢个系一个创业要留意嘅问题啦。其实最终都系partner 好紧要噶啦，我都想讲。即系partner 系最紧要嘅，仲生仲难过搵老婆，我觉得呢样。 系咁 啊！一嚟又唔系结婚，一嚟生仔咁。 系 。所以你系咯，如果唔啱咧，就好弊嘅。好难走落去咯。 系咁啊，呢啲都系一啲经验啦。即系头先好似 Kelvin 咁样讲，即系吓生意嘅伙伴，可能真系同一段婚姻一样啊。你以为可以长相厮守，但系即系开始切烧猪啊、拜四角啊、拜神嘅时候啊，好，但系可能喺生意，无论赚钱以至蚀钱咧，都有好多意见上嘅分歧出现咗，有机会咁啊，去到自己嘅WiFi 蛋嘅生意嗰度咯，有冇嘢叫做应用得到咧 ，Kelvin？ 有啊，WiFi 蛋就所以再第二次创业就系、是。一定要找一個信得過的 partner 先咯。 我以為你話我怕咗啦，我自己搞啦 ，solo 咯， 原來又唔得 係嘛？一個人夠啦，咁樣係咪啊？ 想嘅，不過其實我唔識呢個行業嘅，我都冇接觸過嘅，我都唔知道其實 WiFi 帶係咩一回事，點解？即係嗰陣時係好新嘅，咁可能有一間大嘅開咗，咁就我哋叫做係第三間咁樣嘅。咁點解我點解會去接觸做咗呢個行業？因為嗰陣時我有個識咗好耐嘅朋友啦，十幾年嘅啦。咁佢就係有份負責搞第一間最大嘅，咁佢就又係同 partner 有分歧，就走咗出嚟。就問：喂，我而家想自己再開，你有冇興趣啊？我哋一齊搞啊咁樣。咁我即係佢又熟，知道點運作又。見到其實有得做嘅條數計到出嚟嘅，咁都值得去試一試喎。咁但係就要投資啲資金啦，要有少少儲備啦。所以呢個 invest 嘅投資比較多少少。 哦，個投資都算多，因為我自己咧去旅行都試過租嗰啲 WiFi 蛋嘅。咁啊，你去旅行之前，你會想去佢嗰間鋪頭嗰度攞啦。咁我上次幫襯嗰間咧，其實佢真係一間好細嘅鋪頭仔。咁可能真係得一兩個員工喺度。咁啊，你上到去，跟住俾你嗰張單佢睇，咁佢就攞翻隻 WiFi 蛋俾你。自己即係咁樣驟眼望落去咧，好似個投資就唔似好大。咁 Kelvin 其實實際上係點樣咧？ 可以好少，即係可以十零萬咁樣都發到啦。咁咧，因為而家你租地方即係平極，因為香港啲租金都係貴嘅。咁你請 staff 啦，請 staff 你如果有兩個 staff， 咁你都嗰度係兩三萬嘅開支啦，一個月咁樣。咁你所以你未必開始就可以收支平衡噶嘛。咁你就預翻要起碼我諗半年，即係穩陣嘅半年要穩。嘅運作嘅基金喺度咯，即係你要有半年要守嘅咁樣咯。 咁啊 ，Kelvin 點解即係覺得個商機咁好啦？咁又有個識呢一門路嘅人去帶住啦，最後都又冇繼續做落去呢個問題出咗喺邊咧？ 我哋叫好彩啦，嗰陣時 都仲系头啖个阶段啦。 系 咁我第一， 所以你赚够啦，都想俾人 都系走走一走先啦，咁样系嘛？ 真系嘅， 赚噶，唔系，绝对唔系，完全唔系咁嘅估计。系嗱，咁但系我好彩系第一，我哋有啲artist 朋友帮手啦。咁亦都係 free 俾佢哋啦，咁佢 post， 基本上佢一 post 出去，我哋個電話就不停咁打嚟啦，不停打嚟，又原來真係好有需要，咁亦都呢個係一個必需品嚟嘅，去旅行。咁我哋第一個月就收支平衡啦，就開始一路有健康嘅增長啦，咁但係又係 partner 嘅問題出現啦。咁呢一次呢有一个好稳阵啦，识咗十几年啦，我完全知道佢性格啦，大家亦都好即系好 friend 嘅。咁但系咧，去沙呢间公司之前咧，佢就揾多咗一个 partner。咁呢个人咧，我系唔识佢嘅。佢因为佢嗰个之前做嗰间公司系一个电信公司嚟嘅，佢就觉得佢啊喺呢行入边。認識很多人啊，很多 connection 啊，很有價值啊，他的 expertise 很好用啊。咁就揾埋呢一個人去一起做 partner 嘅。咁就覺得一路做落去，其實好多嘢都唔好夾啦，因為佢嘅態度嘅問題啦，即係大家尊重嘅問題啦。咁我就決定唔做咯。 所以其實咧兩次嘅經驗都係話俾 Kelvin 聽，生意上嘅拍檔真係好緊要啊。所以你頭先打嘅比喻都真嘅，你實覺覺得揾女朋友都冇咁難，因為呢一個真係好多樣嘢要去配合。咁不過好彩，而家 Kelvin 咧亦都搞緊一個叫做旅行用品嘅公司啦。我哋下集咧可以同阿 Kelvin 傾下而家搞緊嘅呢一個生意到底。你今次又找到哪一个好 partner 呢？好，今天不谢谢 Kevin。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心巴舞大赛次躺子当猪片，或许披着电如老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两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醉酒疯疯癫癫，想法神经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戏。是你这张镜子，是这怪物演绎，让我终于可以百次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反倒一贯已是失控笑声。灵魂大使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静。 华卫兰的低级趣味。 有没有想过喝酒都可以健康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男性每一天的葡萄酒饮用量最好不要超过两杯，女性就不要超过一杯。不过葡萄酒真的对身体有好处的，只要适度饮用葡萄酒可以促进人体健康，过度饮酒反而会增加中风、高血压、癌症等等病发率的，所以真的要饮得适可而止，饮得健康。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Kitty。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林慧你好， 恭喜晒你、，Kitty。 是啊，多谢晒，好好开心你哋接到我。 屋企办喜事咧，人逢喜事真系精神爽喎，系咪咧？ 系啊系啊，我个女女咧，佢呢个月嘅27号就过大礼， 嗯， 下 个 月嘅27号咧就系 big day。 疫情底下办婚礼咧，会唔会真系比以前咧系困难咗咧？ 好困难，真系好困难。 嗯， 安排咗好多嘢系可以好。好多人可以赠我开心，咁但系而家暂时个疫情到今日为止都系20个、我希望佢唔好俾翻晒我咁多，佢俾到有50个，我已经好开心。 系要好精选啊！我而家即系嗰啲人， 因为50个嘅都系自己两家嘅， 系 亲人、朋友真系。请唔到咯， 但系会唔会都谂啲点子啊？即系有啲直播啊，又或者系将啲图片啊分享翻俾啲亲戚朋友咁样啊？ 呢啲我个女女就应该系安排紧嘅， 系 希望啦、因为有啲老人家喺长者中心又出唔到嚟，咁都希望俾佢哋睇到自己个孙可以进入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啦。 呢啲喜悦嘅喜事咧，梗系希望多啲人分享到噶啦。嗱，问下你先 ，Kitty， 你自己紧唔紧张先？就嚟做外母咯。 我紧唔紧张啊？我就觉得我自己乜鬼嘢都懒懒下。咁我个女做晒，我又好似乜嘢都好放心晒咯。 系，但系使唔使都要物罗紧股咁帮佢手咧？ 我哋知道阿女叫我做，咁我咪做咯。 即系一个配合同埋辅助嘅形式啦，又唔使话好亲力亲为咁去帮佢搞好多嘢，咁都几好啊。 系啊，因为佢基本上佢系自己已经由开始到而家，佢系自己安排好晒所有嘢，佢只要妈咪爹哋要跟住我哋做就得。 好好啦，我觉得咧呢个咧除咗话系你自己觉得好放心之外咧，更加系我谂咧你未来嘅女婿咧都觉得好放心，因为咧未来太太原来咁精打细算，样样嘢都打点得咁好咁妥当喎。 系啊，我个未来女婿真系好锡我个女噶，我好开心咯。 最紧要就系咁样咯，即系其实做父母都系想揾到下一个咧可以接手继续锡自己个仔女嘅人嘅啫。 系啊，我要讲一讲我个女叫咩名先。 好啊， 我个女女咧叫关子婷。 哦，子婷。 咁我个未来女婿咧就系叫做黎志豪 Alex。 即系未来黎生黎太啦，仲一个月啫， 系 咯， 系啊，所以好开心。 咁我希望你哋咧，即系今个星期六过大礼顺顺利利啦，同埋下个月27号大日子咧，大家都可以啦，好好咁样享受呢一个咁美满、咁幸福嘅时 刻。系啊，多谢晒你哋嘅祝福。 好啦，多谢你电话 ，Kitty， 拜拜。 好嘅，拜拜。 柔情一生也属你，情缘早早开始。初初一见起，全然深深爱着你。 柔情一生也属你，原来此生因你死，我感激心因你起，原来此生已属你。 千种爱的感受，不会及你温柔。这片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 一生相依是乐事，心可死不能移。 有幸能活 千百岁，爱全为你， 一生也属你，灵魂意志的求你， 而迷失间空虚，唯能安心见着你。 咁 sweet 嘅歌曲，梗系用翻一把八十年代嘅声音，同大家呼吁电话。 你都几大落差噶喎！寻日先喺度扮完小朋友，而家又咁深情，你搞咩咧？ 谂住俾下心机，俾下心机，呼吁下啲听众打嚟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咁啊！打嚟个电话嚟咁啊！如果你有啲祝福嘅说话，或者咧有啲开心嘢咧，想同我哋晨光嘅主持人以至咧晨光嘅其他听众去分享咧，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一八七二三八八咁啊！我发现到一样嘢 ，Kitty 系点咧？ 连续两个听众都叫 Kitty， 系啊， 而你又叫 Kitty， 所以结论系咩咧 ？Kitty 真系一个好名嚟噶， 系啦，我就系想讲呢一个啦，冇错啦， 系啊！咁如果你都叫 Kitty 又想。打嚟点个唱呢都可以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嘅。咁而家会接听你嘅电话啦，喺相对嘅日子呢就会出返去你嘅访问㗎啦。咁另外有样嘢呢都想提下我哋嘅听众嘅。咁就因为我哋呢广播大厦将会喺呢星期六嘅凌晨呢进行一个深层嘅清洁消毒。咁到时香港电台第一台啦、第二台啦、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呢就将会由午夜12点至到翌日朝头早嘅六点咧，进行一个联播嘅，咁啊，可能大家就要即系留意呢一个嘅变动啦，不变之处就要敬请原谅啦。不过咧，呢个时势，大家都应该即系做多啲呢啲深层清洁啦、消毒嘅工作啦，千祈唔可以松懈噶嘛。 深层清洁，我谂起块面啊，即系通常嗰啲洗面膏咧，就会同你讲，咁咧佢就有啲粒子咧，可以帮你深层清洁你嘅皮肤同埋你嘅毛孔咁样。 两样都要 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就追踪三十一啦，时间嚟到早上嘅9:26啊！接通 Cusson 电话之前咧，同大家睇睇天气啊！咁日咧天阴阴啊，仲落住雨添啊！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 我哋同 Cusson 打声招呼先啦 ，Cusson 你好啊！ 早晨 ，Cusson， 喂，早晨，早晨， 喂， 生日 快 乐 啊 ！Happy birthday 啊！ 真系冇谂过啊，真系。咁样都仲可以有生日快乐， 咁梗得嘅。我哋同你讲 Happy Birthday， 争啲未唱生日歌啫。不过又系啦，即系同全世界啊，今日生日嘅人咧讲声生日快乐。仲有中国， 系生日快乐啊！陆启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 哇，咁我都要同听日会生日嘅阿 Kitty 咧讲声生日快 乐先啊！多谢 Kitty 啊！ 系咁啊，除咗咧即系大家开心之外咧，咁啊睇下港台电视31有啲咩睇咧今晚。 是啊，嗱，今晚咧8:00以事论事啦，咁你觉得会讲咩咧？ 财政预算案啦、 啊，冇错啦，就系讲下呢个财政预算案啦吓，咁啊好多嘢咧都缩咗水啦，咁其实我啊觉得咁样嘅，其实都系将啲嘢调嚟调去啫，系嘛？嗱呢度咧就加俾5000蚊你每人咁样，喂，咁啲钱喺边度嚟啊？唔紧要，你睇下几多车几塞车啊！我琴日咧，即系喺未有呢个财政预算案嘅时候咧，我自己都有谂，我话啊，以前咧一开呢个财政预算案咧，之前啊，大家咧就去运输署排队续排噶啦， 系 啊，因为惊加嘛， 系 嗰阵时好劲啊，嗰阵时唔一加咧系即日加嘅，即即时嘅，系冇得走咁样，咁但系咧，哦。哇！呢度好多年冇加啦，我点知即刻降？ 系啊， 系啊，所以呢啲嘢咧，唔好乱咁用个脑谂嘢啊！谂咧就梦想唔成真嘅。 系吸引法则啊，系嘛？ 系啦，咁另外咧就可以睇睇啦。咁日常8:30咧，亦都系咧变咗呢个山系8:30啦。大家就可以去行下山啊！吓，唔好谂咁多嘢啦。咁另外咧就啊睇下7:07嘅时候，医生与你咧。依然系继续讲拗柴嘅，咁跟住咧系啦， 咁咧，因为咧就喺呢个处境剧里边咧，吓咁啊，拗柴系有人拗柴，咁用啲钉去敷啊，咁样，咁啊出现啲咩问题咧？咁都会喺咧今集里边咧就会讲下嘅， 吓又话唔准湿水嘅，拗咗柴之后，咁啊冰敷咪即系湿水咯，即系得唔得？ 系啊，因为你湿咗水之后咧，可能又啊即系又风湿啊，又咁啊又咁啊咁样，咁所以咧今集咧就会讲下啊，究竟系咪？呢、这个问题呢咁、另外呢咁去到呢晚上九点半嘅时候呢、就会有呢、这、一个悠游在四方老同居老友喎、今次呢就会系啲后生仔呢就同呢一啲退休嘅夫妇呢一起住、住喺一个呢由礼拜堂改建大屋里面喎、究竟呢即系会唔会出现咗一啲即系代沟问题相处问题呢、今晚就可以睇睇啦。 好，唔该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面对庞大财赤，因此只好睇餸食饭。他说明白市民的压力大，预算案已经尽量支援市民，但是政府要为未来经济部署，刺激经济。陈茂波出席财政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希望5000元消费券使用范围尽量广阔，涵盖街市、食肆和零售商户，甚至网购等。市民购买日常用品都用得到，但是不能够用于缴付交通费、水费和电费。政府同时会鼓励商户推出更多推广项目，将效益发挥得更大。他预计预算案各项措施对本港经济可以提振2%，粗略估算电子消费券亦都可以提振0.7%。多名市民致电财政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表示政府派发5000元电子消费券的做法不理想，认为应该考虑转为派发现金。有听众批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不食人间烟火，不了解基层生活，做法是离地。陈茂波回应说，电子消费券可用于餐饮，不一定是购物，自己对基层生活有体会，今次推出电子消费券是希望帮助中小企和零售、餐饮等行业。他相信市民即使身处内地，亦都可以在网上选购本地商户的商品。对于有声音反映一些小商户和街市档户并没有装设八达通收费系统，担心未能够使用，陈茂波说，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已经有拨款资助商户设立有关系统，政府稍后会再跟进。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分别在上海、天津、山东、广东和四川。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宗，全部属于境外输入，1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至今有89871宗确诊，4636人死亡，84954人康复出院。获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白恩斯出席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白恩斯形容中国是专制的对手，透过敌对和掠夺的态度应对美国，并且窃取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压迫民众的自由，扩展势力范围，扩大在美国境内的影响力。白恩斯表示，和中国的竞争是美国国家安全未来的关键。他又说，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将会继续威胁美国。64岁的白恩斯曾经5度通过参议院任命听证，曾经出任驻约旦、俄罗斯大使和国务院3个高层职位，预料今次的提名会顺利得到通过。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62点，升343点，总成交金额1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5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1蚊，升14蚊；美团373.2，升7.4；港交所512.5，升3.5。保利協音能源2.69升3.3，阿里巴巴243.2升4毫，比亚迪股份217.4升5蚊，中国平安94.7跌4毫，快手341.4升14.2，吉利汽车26.75升8.5，中国海洋石油9.99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6.11，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2，人民幣6.45，英磅對美元1.414，歐元對美元1.216，澳元對美元0.797，新西蘭元對美元0.743。日經平均指數報30162点，升490点。港金現價報1665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11美元，卖出1802.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落雨嘅，揸紧车嘅你咧要小心驾驶。有啲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同大家报告咗先。新界咧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园村段有意外啊，第二、第三线受阻，龙尾过咗扫管埔路嘅。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彩园村对开有意外啊，阻碍咗两条行车线，龙尾过咗扫管埔路。而较早前咧，九龙区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呢宗意外事故清咗场，但系影响到咧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咧非常多车嘅，龙尾排到去彩石里啊！受到较早前鲤鱼门道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观塘道东行去东隧油塘方向非常多车，龙尾排到彩石里，可以嘅话大家试下改路行啦。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沙田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都好多车啊，龙尾过咗单车馆公园。港岛路面咧，而家沿住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太古城告士打道啊，湾仔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咁啊湾仔段多车，慢车个龙尾就去到维园道。新界方面咧，补充多少少啦，呢个大埔公路个沙田市中心段啊，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带去九龙方向，仍然系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最喜欢的季节。 我最喜欢的是春天，因为不会好像冬天那么冻，花草树木都会生长，充满着朝气，显得好生机勃勃。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唱、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十八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云中。 今朝我想讲新年小事情。在很多不同的日常生活小节上边，都可以看到东西文化大不同。例如东方人和西方人拿的餐具已经有很大分别。东方人比较多用筷子，筷子是两条竹枝做成短棒的形状，将食物夹起，既方便又实用。西方人用的是刀和叉，刀和叉都是锋利无比，具有伤害性，可以算是大杀伤力武器。我哋无端端点解要将啲有攻击力嘅武器放喺台上边呢？东西文化大不同，或者庆祝节日嘅习俗上边都有啲唔同。就以中国嘅农历新年为例，之前我都讲过啦，中国人过农历新年嘅传统，其实西方人唔会太明白嘅。例如新蒸头，见到人一定要讲啲吉利好意头嘅说话。如果讲啲说话唔好听，我哋会叫你掠口水讲过啦。首先，点解我哋要讲啲吉利嘅说话呢？系咪因为我哋平时讲嘢惯咗出口伤人，所以新一年我哋要讲翻几日好说话？如果要讲，平时都应该讲啦，讲错会叫你掠口水，完全唔系一个讲求卫生嘅方法。不过，最近如果医生同护士叫你掠口水，就唔系呢个意思。中国人过年好喜欢派利是，利是里边不会是一张红纸，而是会将它化为现金。为什么我们过年的时候要给钱人呢？因为我们平时孤寒，我们平时都不算大方，但是过年的时候又想告诉人，其实我都不是很差的，所以我要给钱你。中国人好讲门面，所以无论经济是怎，利是钱每年都会加。我真是不明白，现在经济这么差，人工都要减，为什么利是钱没得减呢？如果以今年的环境看你，我直头想问你拿回我去年给你那些添。过年除了恭喜人家发财之外，第一句都是说祝你今年赚多些。我们只是恭喜人家赚多些，但是从来没有第二句的。咁你揾多啲之后，可唔可以大方啲呢？如果揾完之后都系据为己有，我哋揾多啲嚟又做乜嘢呢？我哋讲恭贺说话嘅时候，通常都系双手抱拳。好奇怪，点解讲恭喜发财要双手抱拳呢？抱拳嘅动作就系一只手系拳头，另一只手包住佢，意思即系话俾你听，我系和平嘅，虽然我呢边系拳头可以打你。不过我包住唔用。点解新年要做呢个动作呢？意思即系话，我哋平时好容易大打出手，有啲乜嘢唔啱，我哋双手就唔系包，而系变成一个拳头。 我哋双手其实都算系大杀伤力武器，只要唔啱听，我就会喐你。可能而家我哋已经习惯咗用双手同人沟通，我哋已经忘记咗我哋仲有耳朵，所以我哋已经忘记咗可以聆听。声音令我哋辨别到方向，唔听人讲，我哋就会迷失方向。唔好唔记得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明忠。 黑暗如何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度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清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心寒，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谁幸福听金币再碰撞，我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初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即使早已生于闭墟，别让愿望飞于心里，放下去。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亦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忙着最壮观的雨水。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你风吹，云雾会散开，清澈干脆。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我知道唔少朋友咧都系零食王啊，好中意食零食嘅。得闲坐喺梳化睇电视，又捧住包零食，食饱饭冇嘢做咧，又开包零食嚟食，食得零食多，一定就唔健康又容易肥噶啦。不过我在十二蚊店咧就发现了一个神器，可以帮大家自制一些健康的零食，薯片都整到，是不是很想知道这个神器怎用呢？你是不是零食王啊？ 不是啊，这个真的。小弟真的很少吃零食的。 不过你都挺什么的，挺有。規律啊，我覺得喺飲食運動方面 點講咧，又唔係唔食零食，即係你講緊嗰啲薯片啊，可能沾染少少啦，未至於成包懟落口咁。就算睇戲，你話爆谷有一兩粒我會食嘅咁，但我又係尤其是依家就唔會食得多，反而咧就你話。 講緊啲零食，譬如嗰啲咩 Parma Ham 啊，嗰、那個 Salami 啊，即或者啲切嗰啲芝士粒咧、嗯，我食好多嘅。即如果呢啲係 呢啲小食啦， 小食嘅話咧，小食我就食得多，零食我就食得唔多。不過我打少少岔，你琴日咪教嗰個紫菜包飯嘅， 係啊， 喂勁喎、啊，原來 咩啊？ 琴日我睇到有條片講紫菜包飯有十幾。萬人睇， 係啊，呢、這個真係潮興嚟㗎，所以就要講俾大家聽。 荷包紫菜包飯， 冇錯，係 啦， 係 啦， 係 講翻你嗰、那個12蚊店嘅零食神器， 又係新嘢啦。咁啊，大家可以知多啲啦。咁啊，因為知道好多人咧中意食薯片，咁啊食薯片一來好熱氣啦，二來油炸咁樣啦。咁呢一個咧，其實佢似一個焗嘅薯片係點樣咧？嗰十二蚊嘅神器，你幻想好似一個筲箕咁樣嘅，咁、但係筲箕就係好細個正方形窿窿啊咁樣啦。佢呢個咧就係一個長條形嘅窿窿，就佈滿曬喺一個膠嘅兜嗰度咁樣嘅。咁、其實佢俾你做咩咧？就係、譬如你買薯仔翻嚟又好，買一啲南瓜啊番薯翻嚟。你將佢咧刨咗做片，跟住咧就可以攝喺呢一個嘅膠兜嗰度啊。佢每一格都俾你攝到一塊嘅，咁跟住你就可以成個兜咧攞去焗啦。 哦， 啊，唔係，對唔住，嗰個兜咧唔係膠嚟嘅，係可以入得焗爐嘅。 係 啦，鋁 啊鐵嗰啲 friend 啦， 係啦，佢可以入得焗爐嘅咁樣。咁其實就係俾你自制一啲零食咯，可以總之將所有嘢刨咗片，即係未必一定薯仔嘅。譬如你中意 香蕉啊，香蕉啊，番茄啊。青瓜 番茄就难啲啦，系啦，咁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冇油啊或者低卡少少嘅零食咯。我可以俾个样子你睇嘅，佢嗰个兜咧系咁样嘅。 哦，几得意呢一个， 系啦，佢 即系普通十二蚊店都买得到嘅，使唔使日式嘅十二蚊店，即系100 yen 店嗰度买得到？ 系啊，类似嗰啲啦，系啊。咁啊，我谂呢个系因为佢个包装咧都系有啲日文字喺度嘅，咁、相信咧就 系面菜啦，写都系咁。 唔理啦，总之呢一个神。神器咧，佢系入得微波炉嘅一个环形，即 系 好似一个圈咁样样，咁就俾你自制一啲健康啲嘅零食， 几好几好。咁啊，大家都可以食得健康一啲啦。尤其今日落雨啊吓，咁啊 feel 到冇得做运动啊，或者即系做运动未能够咁畅顺嘅时候咧，今日就俾个 target 自己，就系、食得健康一啲，清减一啲，咁啊令到咧自己唔需要做咁多运动。等好天嘅时候咧，先出翻去行山啊、跑步啊、打篮球啊咁样啦。 我的享乐时代， 嗨，小白， 系享乐时代有啲乜嘢先？ 今日咧就有啲雨水啦，系咪先？咁都未必可以咧，就系出到去玩噶啦。咁但系咧，我最近咧都有同小朋友咧做一个嘅活动咧，几啱。各位聽眾喺屋企嘅時候咧，都可以做。 唔係，但係小白 點啊？ 你啲小朋友落雨嘅時候唔中意專登出去踩下水潭啊，嗰啲咁樣嘅。 系我唔俾啫， 哦， 佢哋点会唔中意啊？ 僆仔系中意落雨嘅时候专登出去玩噶。 佢有阵时见到条街嗰度唔系落雨啊，可能有人洗完地啊，个水浸 都想踩落去咁样。 唔系想啊， 直头系、 直头系踩咗落去啊，啲水就滴落我嗰度啊，岂有此理？ 唔系咁，踩落个水浸嘅精髓就系想滴啲水落人哋嗰度啫。 系啊，你望下，但系我喺隔篱啊嘛，跟住又滴到只狗、又系我帮只狗梳翻毛嚟、啊，系。不过呢啲题外话唔好讲住啦。好啦，嗱咁如果你话同小朋友喺屋企有咩做咧，呢、這个真系几好，其实大人细路都啱。我自己咧都玩上瘾，就系、折纸。 嗯， 你哋叻唔叻折纸啊？ 唔得嘅， 唔得， 我手残嘅、 我都唔得嘅。 又系嗰句，用手残嗰个字咧，之后就好似好容易讲咁样啊。 系啊，可能系咁啊，即系旧时细个咧会接嗰啲幸运星噶嘛，都系人接我接咁样啦。我都系接得样衰啲啊。嗱，唔系话接唔到，不过接唔到嗰、那个好靓啊，起晒角嗰啲效果咯。 飞机咧，你得唔得？ 唔系真系飞嗰啲纸飞机啊？ 系啊。接嗰啲纸飞机， 嗱，我即系好老实话俾你听，十二岁之前，我喺呢方面系强项。过咗十二岁之后咧，真系唔记得咗，完全唔记得晒。 咁你十二岁嗰时发生过啲咩事啊？经历咗场乜嘢啊？ 讲嚟听下， 有冇跌亲啊、撞亲嗰啲啊？ 俾外星人捉咗，所以唔记得咗。 唔记得晒， 唔记得晒。 啊，除咗飞机之外咧，其实一般人都会接下飞机同船。 系、 咁啊，船啊，仲有分有冇盖啦，系咪先？ 一个篷定两个篷都有分噶。 系啦，咁我妈妈接飞机同接船就好叻嘅。系啦，咁我自己就仲有啲咩我自己中意接咧，譬如接青蛙啦。以前咧我自己接嘢接得最 最犀利嘅時候，而家都慢慢教翻小朋友就係接咩咧？接花， 嗯 啊、有好多花咧，其實真係接起上嚟都鬼人鬼聲嘅喎。 係啊， 而且接起上嚟嘅時候咧，仲幾殺時間嘅，所以咧我就想慢慢培養小朋友咧，就係、是、學習下接嘢。 你知唔知道三星同埋蘋果最中意接乜嘢啊？ 机咯， 三星讲好嘢，好嘢， 好犀利啊！嗰、那个系啦，嗱咁但系咧，你话接有我自己最接得犀利嘅时候咧，就系、是以前读书咧，就真系买咗本叫做嗰啲接纸书啊， 嗯， 对住嚟接， 但 嗰啲接纸书就好鬼难睇嘅，因为咧佢成日成日画到咧，你有阵时系接入去啊，定系反去外边咧？嗰啲位咧就成日睇錯曬，係、啦，咁啊搞到你成日就接得唔好。咁你話我成日接咩咧？嗱，以前頭先就講過接花啦，有兩種花咧，我係經常接嘅。第一種就係玫瑰花，第二種咧就係叫做百合花。百合花接嘅時候咧，佢接完之後仲要用嗰個筆咧喺佢 整攣佢啊嘛， 係啦， 花瓣嗰度 整攣佢，然後再攞埋嗰啲綠色紙咧就卷卷到佢好長，就插落嗰個底底嗰個位咧，咁啊成為咗一枝花。 係、 咁都有幾多呢一啲嘅玩法咧？我覺得如果喺屋企，可以同小朋友玩，其實有幾好嘅樂趣。 但小朋友而家仲中唔中意玩折紙嘅？ 中意㗎，係啊！好彩我自己屋企小朋友咧，就對遊戲機又未係好敏感，係、啦。咁佢都仲係一個難聽啲講啊鄉下仔咁樣嘅。 你唔買俾佢哋啊？ 我唔買，其實我有同佢玩過㗎，即係去朋友屋企嘅時候玩啦。 佢唔中意啊？ 佢有好中意，但係玩完之後咧，跟住我翻屋企同佢放狗掉下石頭嘅時候咧，跟住佢就我就問佢小朋友阿 Scott 啊，你中意玩遊戲機多？頭先嗰啲彩色嗰啲啊，跳嚟跳去嗰啲，定你中意放狗玩下石頭啊？哦，佢居然答我，佢中意執石仔喎。 你有冇帶佢睇醫生啊？ 我冇。 咁優質啊，話咁優質， 你仲 check 下點解咁優質？ 好啊，仔，即係你係咪石器時代嘅人啊？ 咁咪好咯，唔好進化住嘛。 叫你 check 下係咪資優啊？ 係可能資優兒童咧。 不過咧，我覺得即係細細個開始話玩呢啲摺紙咧，係真係有一個思路可以訓練到出嚟。 係啊， 即係佢，我覺得佢都係藝術嘅一種啦。即係你畫畫就可能係即係有一個思路嘅，即係你細個畫開咧，到你一路畫咗嘅時候咧，就有一門技巧，即係會識。得啦，咁另外咧折紙都係嘅，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就去日本旅行啦，咁有一間餐廳咧，佢就將個筷子套咧，咁你剝咗對筷子出嚟咧，咁佢咧就叫你 教你 嘅，係啦，就教你折你嘅阿鐘哥，你見到係咩啊？我嗰間咧就係教我哋折青蛙嘅，咁我哋嗰陣時一台有八個人啦，咁大家梗係一齊試啦，因為你等 啲嘢又未嚟，係咪 先？食最好噶啦。最后得一个人接到咯， 系，但系咪个个都试先？ 个个都试，八个人埋头苦干喺度接。 但系青蛙型嘅筷子台啊， 吓， 青蛙形状嗰啲嘅叫 筷子台， 筷子台。佢本身系一张纸嚟包住你嗰对木筷子噶，咁你剥咗出嚟之后咧，你打开佢咧，佢就里面有教你点样接到变成一只纸青蛙。 唔系啊，小白讲嗰啲咧，都有两种嘅，即系譬如阿崔杰同讲嗰只咧，就真系净系接咗嗰只公仔出嚟，跟住就冇其他用途噶。阿小白讲嗰啲咧，就系接完之后仲要变翻个筷子托俾你晾住筷子。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嗰次就发现，原来大家冇接开纸咧，即系一下叫你接咧，你系好难，就算佢写到。即系每一个步骤好清楚咧，你都可能唔识睇。 唔系，跟住咪又 O 嗰个咯， 系 手残咯， 手残 啊，冇计啊，细个唔识做呢啲嘢， 系啊，所以细个开始系一个几好嘅训练嚟。 系啊，同埋可以训练埋耐性啊嘛。咁如果谂住训练完耐性之后，佢接纸接得好叻嘅，因为有啲人真系好霹雳噶。你同佢讲任何一样嘢咧，佢未必有个谱或者有个有嗰啲书喺度咧。佢用佢自己嘅腦袋，佢都可以諗到一啲摺紙嘅新嘅方法。 哦，梗係得啦，嗰本書佢出噶嘛。 同埋咧，佢可以咧，即係叫摺下摺下之後咧，可以擺上網啦。然後發覺會越嚟越多人咧，可能邀請佢做表演啊。因為日本就有啦，邀請佢做表演啊，跟住又會買佢呢個工藝品，佢已經當係工藝品啊嘛。係咪嗱？有青蛙，有牛，佢可以摺一個動物園出嚟喎。 係。 佢可以摺一個太空嘅銀河系出嚟喎。 嚇！ 係啊， 摺一隻高達出嚟咁樣係嘛？咁可能真係有市場喎。 有啊，因為我知道有啲藝術品咧，即係嗰啲 gallery 擺喺度嗰啲咧，就係話用一張大嘅紙，佢摺紙嘅特別地方係咩咧？你冇黏黏貼貼，冇剪過去噶嘛，即係真係用一幅紙去砌出嚟噶嘛，摺出嚟噶嘛。咁我見到有啲藝術品咧，佢賣到好貴好貴，就係用一張好大好大嘅紙去摺一。 件好似雕塑咁嘅物體出嚟， 係， 但係佢可能嗰張紙未必就係紙材咯，佢有啲可能係一啲因為佢太大要有個 coating 整過去嗰張紙，其實係一件好勁嘅事咯，我覺得，即係佢可以發到去一啲 expo 嗰度去睇， 同埋用唔同嘅紙質咧，其實又可以做到唔同嘅嘢嘅，例如啊，我真係要接高達，你諗下企鵝都可以接到出嚟咯，高達點會接唔到？ 接到，而家都有嘅其實，係 啊， 不過可能未必係接出嚟，可能係某一啲部分接完之後某啲部分要黐咁樣。 哦，咁就一定係要揾人研究一下啦，到底呢一款嘅高達嚇、接出嚟用咩方法接咧？用啲咩紙誒嗰啲紙痕又係要點樣跟住令到佢接到出嚟咧？ 中國人最多人接係接咩啊？ 元宝啦， 唔系财宝咯，系财神啦，接财神啦， 接财神啦，好嘅， 接财神梗系好啦。 落雨啊，可能今日落雨，我思绪比较混乱。 唔系你实际啲，系啦， 吓一吓啊！ 我钟哥就应节啲，大家都啱。 我都应节噶，不过唔系应嗰个节啫嘛，你唔能够咁讲。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多啲留喺屋企。